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东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475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55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7，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51美元，卖出17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早晨，早晨，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室外气温28度，28度，相对湿度88%，888啊！中国人啊，最中意咩啊？讲意头啊，都唔系净系中国人嘅。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讲意头的了，当是三个八，希望今天大家呢样样都顺风顺水啦。好啦，今日朝头早继续啊，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卷号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翻工啊，准备又翻学噶。而家都有啲同学仔咧要翻埋学噶嘛，系咪？咁希望大家咧就啊收拾翻心情，迎接每一日嘅挑战啊！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有阵时嘅欲望好大，因为我哋想拥有晒天下间所有嘅嘢。呢一个原来系人性嘅一种罪孽。有人话到，我哋呢一个嘅罪孽，想拥有嘅罪孽越深，其实我哋遇见刺痛嘅机会亦都越大，伤得越深。当然，我哋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心无挂碍。但是当我们懂得知道足够这样的话呢，对我们人生来讲，原来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之道。 谁惩罚过你双双从头走到尽头，依靠毒品让我有一刹自由，望住块镜见到自己越来越瘦，在这个社会我只感到越退越后，望天打卦感觉可怕，可不可以将我躯体立刻火化，现实社会我再没能力招架，我放弃自己神会宽恕我吗？人生为乜生存好迷失，为金钱逼供我生，为名利割掉本质，再不记得自己有乜原则，见一日过一日，直至我的末日，我继续沉溺漫无目的，负面的思想永远脑里充斥，是抑郁定压抑我不识，这张纸可能会是我最后的笔迹。 谁惩罚过你？怎么谁求疏弃？谁逼你认错担起苦痕石碑？谁原谅过你？可否牢牢铭记？从宽恕入面见真理。 我哋系呢一出戏嘅主角。想演好这个角色需要时刻保持醒觉，擘大眼打醒十二分精神，提防小人在你背后用暗箭将你击晕，譬如人生尽力做好本分，但可能故事结局太过逼真，而真相更残忍是要被大众公开评分，无奈你要成为人群中的最劣等，光与影呢秒钟无法形成对等，黑与白的关系再次引你纷争，灰色地带显身一年穿七文，你会失去所有之战争，自由太多会令世人失去平衡，唯有全能一世能够给你指引，我祈求上帝向你伸出援手，能够带你走出这一个十字路口。 谁逼你认错担起苦痕石碑？谁原谅过你？可否牢牢铭记？从宽恕入面见真理。谁惩罚过你？怎么谁投诉你？谁逼你自责天主有仁慈？ 一首歌曲，郑秀文《罪与罚》。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F I S H， fish， 个个都知系叫鱼啊，系咪？中唔中意食鱼呢？啊，其实我自己几中意食鱼噶，咁啊。特别是新鲜的鱼、啊、我又喜欢吃啦。我说很衰的鱼的副产品呢，其实我都很喜欢吃。例如那些鱼手指，我经常听职场 KOL Mimi Chan 在说那些 fish finger。小时候真的以为、啊、fish finger 不是吗？鱼都有手指的咩？大个才知道原来自己小时候是多无知。不过这个都不是重点。好啦，重点来了，我们讲是鱼柳了。市面上咧见到好多形形色色嘅不同类型嘅鱼柳，啊，中意食鱼嘅你啊，中唔中意食埋鱼柳咧？啊，鱼嘅营养非常之好啦。啊，而家咧好多咧都系成日都话有龙利鱼柳，龙利鱼柳，但多咗一种叫做巴沙鱼，去到咧就系代替呢啲嘅龙利鱼。唔知道你喺街市嗰度咧，有冇留意到咧？即系好似雪鱼、比目鱼，我个样差唔多，我成日都会买错。好彩商品说明条例好似一个罩咁保护住我哋。啊，每次咧就要搜寻呢一个叫做巴沙鱼啊，都会同龙利鱼咧就同时咧就系出现嘅。啊，龙利鱼咧就都几贵嘅。啊，买一块嘅沙巴鱼柳啦，大概咧就系、是。一斤啊，20元左右啦。而呢个价格咧，就买唔到龙利鱼啦。啊，根据相关有好多唔同嘅报道都话到啦，越南进口嘅龙利鱼柳5斤啊，只系需要咧58元。不过龙利鱼咧就系一种深海鱼嚟噶，因为咧产量唔高，一般啊3斤咧其实就要卖600多元噶啦。嗱，巴沙鱼就比龙利鱼咧就平咁多啦，营养又点呢？巴沙鱼咁平，食起上嚟又系咪完全冇营养咧？巴沙鱼嘅蛋白质含量喺14% 左右啦。常见嘅譬如鲤鱼、草鱼、鲫鱼啊，蛋白质咧一般就喺17%-18% 左右。所以咧，其实都唔系话争好多嘅啫。巴沙鱼嘅脂肪含量亦都较为低，大概咧系4%，而且啊，多不饱和脂肪酸。不过呢一点都唔系啲咩大问题，即使海鱼亦都咧唔系含好多嘅不饱和脂肪酸嘅啫。整体性嚟讲啊，巴沙鱼同埋龙利鱼喺营养上面其实就冇咗一个营养一个大嘅显著差别噶。不过价格咧就平好多啦，因此咧我哋成日讲话性价比，性价比啊，冇错啦，性价比咧系高嘅，完全咧就可以作为一种膳食嘅选择之用。咁至於你話坊間見到好多嘅叫做魚柳啦，唔同國家咧喺選取魚柳方面咧，可能亦都有不一樣嘅。不過魚柳嘅營養價值咧，當然咧就沒有咁多啦。始終咧佢嘅外層咧係要炸過，咁然後咧我哋就需要你中意翻炸又得，然後中意焗翻起佢香口啲又得。不過龍利魚柳雖然話就話營養價值冇咁高啫，但係始終咧都有一定嘅營養嘅。例如咧就系蛋白质啊呢一类嘅营养，佢一样咧会喺度噶。小朋友咧就中意食可能鱼手指，都系鱼柳嘅一种嚟嘅。咁佢可以譬如点下茄汁，或者点下沙律酱啊、塔塔酱啊呢一类型嘅酱料，可以令到咧啊呢个一个嘅鱼柳嘅味道咧就得以提升。啊，鱼柳或者系好似我哋上个星期提及过嘅蟹柳，呢啲咧好多时都系一啲嘅副产品，特别系讲紧鱼手指嗰一类添。蟹柳同埋鱼柳其实本身都是鱼肉嚟嘅，咁最紧要咧，我哋喺购买嘅时候需要咧就系了解清楚啊。例如系嗰啲叫做肉丸，我哋成日都话啦，肉丸啊，如果我哋买唔系素丸嘅，即系嗰啲斋丸咧，又或者我哋可能买蟹子丸、海胆丸，入边又会唔会有猪肉成分咧？咁如果你需要咧就系禁食某一种肉嘅，可能咧喺购买呢啲肉材或者叫做副产品嘅时候咧，需要问清楚。或者睇清楚先至得啦。呢个世界嘅食品咧，啊，你以为佢系鱼，啊，原来佢系蟹。你以为佢系蟹啊， 原来佢又真係鱼喎、啊。真定係假有阵时都好难分得到啦。 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日子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人生入面有啲乜嘢又系真又系假，你又冇乜所谓啊！即系坚持住相信佢嘅咧。张伟健，真真假假，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真定假都好啦，处理咗屋企嘅问题啊，先系紧要嘅。啊，今日有啲得意啲嘅方法咧，教你点样清洁家具。好啦。厨房方面，厨房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啤酒、清除这些炉头的污渍的、都挺特别的、先将这个炉头呢就拆下来啦，然后呢就用厨房纸、将这些部件呢逐件逐件包起它先。好了，包了它之后呢，并且呢就放在这个洗手盘那里，在炉头的部件上面咁啊，倒上啤酒， 啊，总共咧就放喺度啊，然后就用啤酒啊浸一浸佢，大概五分钟。好啦，五分钟之后，一边咧就用水冲洗下炉头嘅部件，一边啊亦都用呢啲厨房纸咧轻轻就喺度抹下呢啲嘅部件噃，然后咧就可以抹干佢，你就发觉喂，原来咧。都幾乾淨啊！原來啤酒入面嘅成分都可以咧，就清除一下咧，就爐頭嘅呢啲嘅叫做污跡噶噃。好啦，廚房入面點只得一個爐頭啊？啊，仲有咧兩個爐頭，兩個爐頭都係用同一個方法處理啦。不過咧，仲有其他唔同嘅工具噶、哦，例如咧就係、是、微波爐啦。啊，雖然我自己屋企就冇微波爐啦，咁啊，但係都揾咗咧點樣清潔微波爐嘅方法嘅。可以咧就先将啊呢一啲嘅麦金啊，即系我哋食嗰啲金嗰啲果皮啦，就放喺呢一个嘅微波炉入边先。好啦，我哋可以用微波炉入边大概咧就系500伏至到咧就系600伏去到计算咧，加热一分钟。哦，叮，然后咧叮完之后，我哋就再用呢个果皮咧去到擦一擦呢一个嘅微波炉，你就发觉咧真系相当之唔错啊！啊，无论系柠檬皮、橙皮。麦金皮呢一类果皮咧，都含有能够溶解油分嘅磷烯，系一种嘅成分啊吓，故此咧能够有助大家可以去除咧就系微波炉嗰啲嘅油分噶噃。微波炉咧好衰啊，你咧又唔忍心攞水洗佢，洗咧有阵时都会麻烦啦，你又惊佢电子仪器啊嘛，系咪？啊，估唔到呢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到大家心入边嗰种嘅烦恼啦。好啦，又准备另外一种嘅工具，食材嚟嘅，一半半啦。因为我哋打完蛋之后，鸡蛋壳通常都抌嘅，好少做食材，除非你种花啦。蛋壳其实亦都咧就系一种嘅工具嚟噶，可以用嚟清除咧就系水杯嘅茶渍噶。做法都系相当之简单，我哋将两个嘅鸡蛋啊，整烂佢啦，敲碎佢，然后咧就放入去装有暖水嘅一杯水入边。蛋壳所含有嘅叫做碳酸钙咧，就会跟随住呢啲嘅可能我哋有茶渍嘅杯咧，就会产生呢啲嘅叫做反应啦，并且咧就会将佢洗翻干净噶噃。你话有阵时咧，其实简简单单嘅方法就已经咧系最有效帮助到我哋咧，可以轻松处理到屋企嘅呢啲家务嘅细节噶啦。你有冇留意到呢？直头轻松到你抹完个厨房，拧翻转头可以对住佢笑一笑。执屋啫嘛，有乜惊啊？ 开始不痛不痒，湖边的一对歌唱，年轻得不怕天远路长，湖水情歌你唱，多想跟你分享。回忆一转眼要涌上，回头当天的我也相爱在现场，但那首歌已唱不上。回眸一朝，多少感情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如罢了。回眸一朝。是如此可笑，当你被尘封于一静湖畔合照，珍惜今次恋爱，还舍得加倍慷慨，唯一不敢再讲到未来，成长无非看海。终于飘到沧海，湖边的优美却不再，从而今天的我会出现在露台，为已经失去那种爱。回眸一朝，多少感情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敢罢了。 了，多么虚无缥缈。若然玉桂新娇，离合太沉重，不愿明了。如何今宵被谁摧毁了？当我默然点起这情湖畔合照。笑容仍然在笑。 一首嘅作品嚟自 Jason 陈柏宇《回眸一笑》。系啊系啊，清洁好个厨房，当你步出呢个厨房嘅时候，望住个炉头回眸一笑，你嘅污渍好容易就可以清除噶啦。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各州长通话，讨论局势发展。多个传媒引述报道，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各州长表达不满，认为州长表现软弱，要更加主动同积极应对示威。回应有报道指出，特朗普向州长表示，全世界也在取笑美国各个州。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表示，各人也在痛苦，并无人感到愉快。他表示并没有听到特朗普用软弱的字眼来形容，但他认同特朗普的讲话有这个意思。明尼苏达州黑人弗洛伊德怀疑被白人警员用膝头压颈之后死亡，事件触发的暴力示威浪潮踏入一星期，全美近40个城市实施宵禁，包括华盛顿。但民众继续上街抗议，防暴警察到场驱散，全国最少4400人在连日示威中被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正是考虑选项接受香港因反对港区国安法的人士。他在华盛顿向商界发表谈话，但没有讲明具体措施。蓬佩奥强调，英国和香港拥有长久特别关系，很多人拥有英国护照，但美国正是考虑选项。沙田的源村六泉楼再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深夜到场视察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可能有超级传播者在大厦传播病毒，初步调查认为最大机会从公用设施传播。袁国勇认为最重要的是每名六泉楼居民尽快交深喉唾液样本，只要戴口罩和做好手部卫生，就能够如常上学上班。他又说，目前最大问题是检测数目不足，否则现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即使减少或者增加都是不智。有报道指，港铁上星期六测试东铁线新信号系统的时候出现故障，港铁将延迟更换九级列车。港铁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新信号系统和新九级列车预计年中陆续投入服务，现正进行最后的阶段测试，和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各项审批，又说会妥善做好各项的测试，确保车务营运安全和获得政府同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 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5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吓6-7咧有两个台嘅频道都喺晨光第一线呢度嘅。咁啊，朝早啦，而家咧就系6:35，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嘅，注意啦，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效，咁啊，暂时去到早上嘅7:45啦，咁啊，出边就嘣嘣咁样啊，落雨。啊，雷暴啫，未必讲到落雨嘅，雷暴 boom boom 啊，可能冇雨咧吓，旱天雷都有呢一种嘅现象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嘅，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自己睇多幾版咧就好緊要嘅，特別咧可以了解得到咧就我哋而家香港所面對緊嘅一啲嘅問題，我哋應該點樣呢？嗱，本地零售數據連跌15个月啦，根據政府最新嘅統計，四月嘅零售業總銷貨值啊，臨時估計係241億元啦，按年跌咗36.1%，不過係好過市場預期噶。零售管理会主席啊，咁啊，谢邱安仪就表示啦，四月嘅数据咧跌幅收窄，主要都系由于啊上年去年底啊，咁啊基数效应啦，加上啊因应住呢啲叫做实施旅游限制之后，香港人喺复活节留翻喺香港消费所致，导致消费嘅气氛咧，咁啊好似有一种嘅感觉会唔会好咗咧？数据上面啊，不过其实依然咧系疲弱噶。佢表示啊。隨住咧就係本地嘅疫情開始咧就受控啦，咁啊以及咧就限聚令放寬，有會員咧就反映啊五月嘅商店人流有所上升，個別嘅零售類別生意額咧亦都漸趨穩定啦。不過我哋當然希望咧就大家都留意到呢一兩日啦，咁啊喺瀝源嗰度都有啲嘅爆發，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呢啲嘅叫做抗疫嘅情報啦嚇。好啦，头先话到咧，就系个别嘅零售类别嘅生意额咧都渐趋稳定噶，包括啲乜嘢咧？部分咧就有做外卖服务嘅餐饮商户啦，而属于重灾区嘅珠宝钟表啊、化妆品同埋健康食品类别嘅商户，系情况咧系仍然相当严峻噶。整体性嚟讲咧，佢哋用咗咧就系一句说话去到形容，叫做旺丁不旺财，可能咧都有人去行下、望下、睇下，不过咧就冇乜反应啦，唔系好肯买。近日社会事件亦都重现啦，咁佢哋亦都咧就系预计啊，将会同疫情好转嘅利好因素咧就互相抵消噶，即系呢边咧可能赚咗啲钱翻嚟，不过另外一边咧就因为事件运动社会运动嘅关系啦，就抵消咗嗰个嘅利润。对五六月嘅情况咧，佢哋都系持悲观嘅态度噶。并且咧，就维持上半年嘅零售销售跌幅达到3%-5%嘅预测。协会早前咧就向特首林郑月娥致公开信啊，呼吁政府咧就限制全港商铺嘅业主不能够因为商户冇办法缴付租金而采取任何法律手段或者咧就系收回店铺噶，为期咧系9个月。 咁啊，佢哋表示啊，早前咧点名批评嘅商场业主减租表现仍然咧系较为差噶。咁啊，有会员咧就反映啊，部分嘅业主喺四月咧就已经系暂停咗租金嘅措施啦。啊，强调啊，零售商未来咧仲有好长嘅时间咧系需要一个字挨啊。对于有业主追讨租金欠款啊，咁佢哋当然希望各界都可以体谅下啲商户，并且希望政府咧就可以保障一下佢哋。嗱，香港咧，唔单止香港，全世界咧都面对住一啲严峻嘅问题，无论系经济定系卫生嘅问题，好多嘢咧我哋都系未必咧就识得咧就突然之间啊一嚟到，我哋就理解点样去到处理，咁我哋都叫做。一直都是生活在一些简单啦、工作就会有利润的一个的世代入面的。我们未必呢就是跟这么多的病毒啊，甚至乎跟这么多的事件，这么多经济差的气候呢对抗过。我们未必有这一方面的经验的累积，但是只要我们呢肯静下来细心想下解决的方法的话呢，相信所有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解决了问题，继续找出属于我们自己心里面理想的乌托邦。 在最高目标往更高停不了，太固执或者轻佻，我心你了解多少，任性怎治疗，问太多不想答了，流泪了，最怕未流光，已经天晓。如怀疑别爱我，我自己可跟我高飞远就避过。还犹豫别信我，有梦想中一个新乌托邦，种满了花朵。大门并没上锁，却为何像无人听见我触摸我？热情若没有结果，有一刻花火。 些事。 周柏豪的乌托邦，不知道上班的地方会不会是你乌托邦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职场陷阱啊，继续邀请到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最近遇到个问题是咩呢？就哇，发现呢而家好多嘅工作啊，例如我就係讲咩去飲茶咁样啦。你发觉呢，即係俾张飞我嗰个呢就唔係以前啲姐姐啦，去我自己行嘅部机嗰度揿掣啦。好啦，我去飲茶嘅时候呢，试过就直头个姐姐呢就俾咗个茶包我，然后呢佢就话呢隔离部机会帮你搞掂晒㗎啦。搞掂啲咩呢？斟水又係隔离部机仔啦，倒水又係隔离部机仔啦，跟住呢所有嘢啦，即係全部都係一啲机仔呢做晒落 order 呢都已经用晒 QR code 㗎。哇，已经係啦，即係可以减省人手呢就全部用晒 AI 取代。其实而家呢个职场上系咪都系面对同样嘅问题，无论 office 定还是系边一个界别嘅工种都系面对住机械人或者智能程式取代緊我哋呢？ 其實係啊，呢一個即係所謂嘅人工智能 AI 咧，一路喺我哋嗰個行內咧，都其實都傾咗好多，講咗好多年，爭議咗好多年噶啦。因為頭先你所講，即係講緊話 AI 咧，其實又唔好忘記咗一個叫做自動化喎。我即係早幾日開始有研究，即係再睇翻 AI 呢個 topic 咧，往往就係同呢個字，你講嘅嘢其實係自動化咗，係有少少 mix 混淆咗嘅。我自己喺度諗嘅時候咧，頭先你講啊。唔好話淨係即係攞飛啦，即係我當你點菜呢分分鐘你部機度撳，然後如果你隔離有條帶呢就自己送埋嚟，咁你自己攞就係食得。咁講緊嗰個自動化係即係主呢、這個就歸納去自動化。咁好啦，其實呢所講嘅自動化同埋叫做即係自動化已經好多年啦，即係你講緊嘢已經好多年。咁而家講下個 AI， 自動化呢就係頭先你所都我哋都講到嘅，即係如果係一啲譬如例行性啊工作重複比較高嘅。嘅工作咧，就通常都會被自動化，即係頭先話買飛啊、收銀啊， 即係啲厭惡性嘅算唔算係工作咧？工種 你唔可以厭惡嘅，咁即係如果複雜，但係都可以厭惡，咁啊自動化就自動化唔到噶咯喎。咁但係即係頭先我講，即係譬如基本上你可以入一個程式，即係基本上你可以諗入一個即係一個嘅程式，就因為不停做住嗰樣嘢，即係其實靠住機器嗰啲叫自動化。咁但係咧所以點講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咁人工智能咧就係、是、近我諗近呢十年開始去講啦。咁啊主要係講係即係反而喺工種咧就嗱頭先所講比較例行性啦。不停重複啲嘅工種咧就被自動化，但係 AI 咧就係一啲通常處理一啲比較即係最嗰、那個高危機嘅工作係啲咩咧？其實咧今年年頭咧，即係我諗個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咧有一個研究，佢即係都幾新嘅。佢哋咧做咗好多個比較咧，即係譬如用咗即係人工智能都要有啲個專利嘅，即係當你去 build 一個人工智能嘅時候，佢有一個技能都有一個專利。咁佢用緊即係現有人工智能嗰個專利去同一啲現有工作唔同嘅工作，七百幾、八百幾種嘅工作內容去比較之下，有啲咩重複，即係有啲乜嘢工種係可以俾人工智能一啲嘅專利所咗嘅能力去取代咧？入邊當中幾個工作咧，原來都係有即係教育程度要求較高或者高薪嘅一啲嘅職業咧，反而係可以大部分都俾 AI 取代喎。 係啊， 係啊， 咁啊弊家伙啦，咁即係大部分人都會失業。 嗱，但係咧，我又問下你啦，你覺得啲咩？你覺得 AI 有啲咩弱點？嗱，今時今日嘅 AI， 靈活性未必夠人性咁大啦，同埋我覺得佢欠缺嘅就係人情味。因為我覺得其實人同人之間嗰個溝通咧，好多時就係、是、喂唔該你啊，跟住下一句就係、是、唉、哎、好啦，見係你係咪 AI？ 你同佢講人請佢，你俾個 number 佢啦，係咪佢睬你都傻啦？ 冇錯啦，嗱咁所以咧，其實 AI 嗱而家講緊即係講緊今時今日啦，嗱一年之後兩年之後，我唔知 AI 嗰個進度即係進程去到邊啦。但係現有而家 AI 嗰個嘅弱點咧，即係睇翻嗰個，就算唔好話你大家普羅大眾諗到啦，就算研究分析咗咧，佢哋而家暫時嗰個缺點咧係仲係缺乏嗰個自主意識或者嗰個自主學習，都係靠人去。 哎呀，但係AI 自己識得自主學習咧。 我又好驚啊 ，Vince， 即係佢會 未去到， 係啊，佢會自己學習，喂，基本上開始同人一樣噶咯喎。 係啊，嗱，咁但係仲有啲未得嘅，嗱，其實如果自我學習到咧，咁其實佢已經可以取代人噶啦，因為好多好多嘢佢需要自我學習。嗱，頭先你講到比較複雜啲，一啲可能比較人性化啲，一啲嘅譬如溝通能力啦，創造力啦，因為佢仲未識得佢自己再用佢。所即係有嘅知識去再創造，佢未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啊，審美能力啦，係咪？去一啲佢好複雜做一啲決策。嗱，但係頭先我所講咧，一啲 AI 而家可以叫做取替到嘅工作咧，話就話可能係一啲涉及到即係叫做高教育啦，或者高職位咧，講緊係一啲叫做分析數據。嗱，其實分析數據都有叫做複雜唔複雜嘅，譬如嗱，入邊其實提到咧。就算你上網見到咧，將來會被 AI 取替嘅工作咧，可能其實會計啊，可能一啲嘅財務分析啊，其實咧將來都會可以被 AI 取代，因為 都 係 同數學、數理有關嘅嘢，係啦，數據有關， 數據有關。其實咧 AI 都好多時都係靠數據，佢可以做到好多嘅分析。某啲嘅工種如果係淨係純粹係一啲基於一啲嘅準則或者所謂一啲嘅政策去做啲數據分析，其實呢一類工種咧就正正可以係被 AI 取代嘅。但係頭先你所講係可能涉及到情感上要同人互動啊。要處理一啲嘅情緒啊，現有嘅 AI 做唔到，即係譬如我所講，即係可能你嘅工作啦，可能而家我嘅工作啦，即係作為人力資源，你嘅工作要同聽眾去溝通，甚至乎可能專業啲嘅，講緊醫生啊、護士啊、教書啊、教小朋友，唔同小朋友有唔同嘅程度啊，律師啊，因為你要去諗即係一啲嘅叫做策略，你唔係淨係。咬文嚼字， 系啊，同埋法律不外乎人情啊嘛，系咪？ 呢一类咧，即系同人互动比较多，又处理复杂嘅情绪咧，暂时 AI 即系现有即系喺近近地嘅将来都应该系未做到嘅。 嗯，哦，咁啊，即系都仲有好多机会可以。繼續 向住呢方面發展 係咪啊？係啦，向住呢一方面發展，即係起碼如果你係從事嗰啲譬如人性化嘅工作咧，就都幾肯定啦。AI 暫時可能我唔敢講幾多年啦，起碼而家呢一刻咧都仲可以咧，就係 AI 取代唔到嘅咁樣。 係啊，仲有頭先我所講啦，即係呢個審美啦、創作力啦，即係同創作有關啦、審美嘅工作啦，即係譬如講緊演藝行業啦、廣告策劃啦、作家啦，即係呢一啲咧，其實都係未去到 AI 都係做唔到嘅，因為其實講緊呢一類創作上嘅工作咧，都好視乎人都要去接觸，即係涉及到人嘅情感啊，同埋情緒、情感、思想，咁呢一方面嘅工作咧，其實咧因為 AI 都仲未取代到嘅，咁頭先所講啦，再講咗話即係數據啊。好似話 AI 好似你從數據處理有關嘅，咁所有工種係咪都可以被 AI 取代？又唔係嘅喎，嗱，即係譬如講緊一啲再複雜啲嘅，真係需要靠數據去做決策。講緊係複雜到咩程度呢？譬如政治上啦，即係政治家，因為佢哋唔可以靠住個數據。就話去一就去一，去二就去二，要睇好多嘢嘛，係咪？ 人嚟 噶 嘛，政治其實處理都係人嘅問題，係咪？ 係啦，咁又或者甚至乎一間公司最高嘅權責去到 CEO 啦，咁即係呢啲咁嘅工作崗位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又係同人有關，係啦，個營商環境啦，可能你要有好多嘅所謂嘅即係持份者啦，係咪？有好多要考慮因素，唔係淨係話睇一啲數據咁簡單，要去到需要去用到數據去建立一啲嘅策略。或者要用一啲嘅創意嘅工種，咁AI 都係取代，暫時都取代唔到嘅。 係，我自己覺得 AI 咧的而且確嗰個進步啊非常之大，例如超級市場咁收銀嗰個其實，嗱如果你問我，我都會選擇咧去自己 do 即係去結帳嘅，因為第一條龍啊永遠都少啲，同埋個感覺即係自己好似硬係覺得自己會快手過，快手過啲姐姐係啦， 幾好玩。 係啦，咁我哋。細個其實有時候好恨去 do 噶嘛，嗰啲巴哥係咪？咁而家有得自己 do， 其實都係一件好事。我諗 AI 嗰個發展咧係必須要，同埋咧係令到我哋優化嗰個生活啊。但係咧，我哋要諗下點樣可以咧喺 AI 同埋人啊本身嗰個嘅叫爭工種嘅時候咧，又可以即係互相互補不足咧。咁呢個無論老闆定還是員工咧，都要深思熟慮，從而咧有個適當嘅走位先啱。 其實是的，因為 AI 的出現呢，又不要說即希望不是說帶出 個信息是即大家沒有公開的，而是 AI 的出現呢，很多時候就是究竟怎樣可以提升即人家即勞動市場的能力。即是講個例子呢，其實即你講即現在個 ATM 自動櫃員機其實都出了來很多年啦。 是啊是啊，其實那個都是 AI 來的嘛。 是啦，其實那個都是即科技啊，咁但係咧，你見到其實銀行咧，從來都冇話少咗人嘅，不過佢哋嗰個定位咧，做個工種有少少唔同咗，即係佢哋嘅形態唔同咗，可能佢哋會着重咗即係同顧客嗰個溝通啦，點樣去 understand 佢哋，即係去明白佢哋嘅需要多啲啲啦，然後再做多少少分流啦，為佢哋分析，即係可以係咪為從佢哋對顧客嘅認識多咗，然後就開始創造更加多嘅生意機會啦，咁唔係淨係話做一個叫做即係純粹係一個即係一個 task 工嗰個項目咁簡單，其實只不過形態唔同咗。咁喺勞動市場作為一個僱員，究竟可以喺 AI 嘅幫助之下，你點樣去叫做減減啲叫做低增值嘅工種，然後提升自己嘅價值咧？呢個先係最值得大家去諗嘅一個嘅方向。 咁只要諗清楚呢個方向嘅時候咧，咁啊靈活走位，我相信就算乜嘢年代啊，就算 AI 盛行嘅年代咧，都一定係需要咧大家係幫忙嘅。所以有陣時聽完咧，又唔需要太擔心話 AI 係咪攞埋一份工啊 ？AI 咧係職業者個會幫助到你，係優化你份工，令到你工作做得更加舒服。因為其實科技發明就是希望幫人類更加舒服啫嘛，都 係 幫我哋進步，即係佢唔係要抹殺曬我哋噶。咁所以大家就要抱住正面嘅心態咧，應該可以解決呢一個 AI 爭飯碗嘅問題嘅，係咪？係 啦，冇錯。 好，唔該曬 Vince， 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好，拜拜。 中生交情，不可分。 作品啊，嚟自黄贤《长身有裂》。好啦，听埋龙虎榜先，转头晨光第一线咧，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再次挑战前辈嘅歌曲。 再回头，春风吹过，秋意深，夜晚上回忆，是否不再累苦困？云在变，岁月由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时，人面似旧。 对比上次翻唱卢卢卢冠廷嘅《但愿人长久》，Hanna 话今次嘅《我未能忘掉你》难度系更加之高嘅。而佢亦都从呢两首作品之中了解到前辈作品嘅多样化，仲话自己亦都会好好学习添。 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那伤痕。 作曲卢冠廷，填词有刘卓辉，编曲咗呢依唔监制韦景宏、何哲涛。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谷子乔，我未能忘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时间至到早上七点四十五分，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六月十月份，美联航空玩得好认真。 爱一号候选人李志刚，我会用最谦卑的心换取你温柔的神圣一票。 我是二号的鸡梨罗文庄，我会以听众的选择为依归，换取你神圣的一票。 咁赢输对你哋嚟讲代表啲咩咧？ 哎呀，冇嘢嘅，真系我唔使赢。 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知边个赢边个输啦。 吓，又系我输？个节目叫《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啊，鸡头我李志刚啦。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风骚即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题，请问在恶劣天气下，雇主要为员工制定什么计划？ 当然是旅行计划啦，唔通仲开工咩？ 错啦，应该是制定呢个交通安排同埋撤离路径啊。 答对。第二题，咁员工啊真系要开工嘅话，咁请问要有咩装备？ 唔使装备啊，俾我早啲走就得噶啦。 错啦，起码都有雨褛、防水衣同埋反光背心。 好醒啊，答啱晒吓。想知多啲咧，就要听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程真鹏。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啊有雷暴警告，都要提提大家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效嘅。直播室入边，除咗继续有白元浩之外，仲有芭比都喺度啊！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亦都早晨啊，各位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啊，朝头早啊，最紧要保持住快乐嘅心情，好紧要啊！ 系啊，真系好紧要啊！因为尤其是咧呢啲中数咧出门口嘅人咧，通常咧朝头早都会比较攰啲。咁、譬如可能我哋咧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咧，会见到侧边有啲人瞓觉啦，或者咧有啲人咧系真系瞓得好冧好冧噶，成冧到咧你怀疑佢到底会唔会系唔记得落车咧？佢真系瞓得好舒服啊！挨住，尤其是如果我搭铁路咧，通常咪有啲位置咧， 挨住块玻璃， 系啦，有块玻璃可以挨住嘅。咁有时见到啲朋友瞓得咁冧嘅时候咧，即系有时都会觉得，佢应该真系好攰啦，可能工作好忙啦、又或者可能即系琴晚比较夜瞓啲啦咁。咁、有时都会觉得啊，如果喺一个咁攰嘅情况底下咧，个心情可能都会有少少觉得，冇乜能量，因为始终个人攰啊嘛。咁、又觉得啊，希望可以咧，如果真系听住收音机嘅咧，就帮你打打气啦、即系无论几忙都好，或者系几攰都好，都要撑住撑住啦。 系，喂，可以试下喺啲服饰上边咧，即系选择一下啱自己心水，令到自己咧就心情好啲啦。呢、这个就系即系时装嘅嗰个魅力啦，系咪先？ 系。 而家咧就好多人都要戴口罩啦。 嗯。 会唔会咧就特登喺坊间搜寻一啲得意啲嘅口罩，令到自己衬衫啊或者点样嘅时候？開心啲，會唔會可以又係一個方法咧？你估？ 我覺得而家咧都多咗人係真係話啲特別款式同埋顏色嘅口罩。 我有啊， 你有啊？ 我有上網揾啊，但係全部都買唔到嘅。 哎呀，近來咧我見到有出咧，就係有啲球隊都有出佢哋嘅口罩啦。咁啊，唔知道會唔會都吸引咗好多人去買啦？即係可能有好多球迷咧都會嘗試下啊，即係平時咧翻工要著可能西裝，著唔到波衫，但我又好中意嗰個球隊同埋嗰個球員喎。咁會唔會都可能買翻一個相同款式嘅口罩？就支持一下佢哋咧，即系唔知道会唔会系真系咁样谂啊？ 可以嘅，我都想试一下，即系有啲球，唔知点解球队都出嗰啲咧。硬系特别有型嘅咧， 男士会觉得 O、OK, K， 我就觉得颜色都几靓嘅。咁、我唔识佢哋啲球衣啊，亦唔系好知道啲球员边个打边个咧。咁对于女士，即系好似我呢啲唔睇波嘅咧，就唔系话特别大嘅吸引咯。但我觉得如果可能识得身边啲男士好似小白咁咧、即系觉得几型，或者觉得几得意咁、女士就可以考虑下咧，会唔会嚟得切咧？可能为屋企嘅啲男士，特别系如果做爸爸嗰啲咧，可以做父亲节礼物啊！ 哎呀～ 可以想想， 我收到一个就好啦。 唔知道你太太听唔听到 咧？听唔到啦，点会听到啊？喂，男仔就有啲叫做有运动型嘅口罩可以选择啦。不过提一提大家吓，购买嘅时候咧都要睇清楚佢系唔系我哋即系合规格，譬如防到病毒。有啲咧就真系，有啲系讲到明嘅，我睇过嘅上网睇过，有啲讲到明咧。唔係嘅，有啲講到明，純粹係一個口罩，有型啊多過實用嘅咁樣， 係 啦，咁所以大家買嘅時候要選擇得小心啲啊嚇。咁女士咧，咁佢哋啲女仔嘅口罩有冇啲咩特別靚啲嘅花款啊？ 而家女士咧就流行咧自己車一啲布口罩咯，即係網上多咗好多嘅教學啦。嗱，之前咧就有好多人係開小班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係啲設計師啊，咁早排可能即係啲生意比較少啲嘅時候咧，有啲工作室咧就有啲小班教學。就教人車口罩，咁後來咧，而家可能太普遍咧，就發展咗可能有好多網上嘅片段咧，都教人車呢啲嘅口罩。因為佢其實咧最難咧係佢要裁翻嗰塊布嘅 size 啦，同埋佢個款式啦。咁你知咧有啲譬如 車得靚好難嘅， 車得靚係啦，都睇手工啦。但係我覺得最難咧係因為而家啲新款口罩咧，譬如好似啲韓國款嗰啲口罩咧，或者有啲日本特別係即係話舒適啲嗰啲口罩咧，佢前面嗰個拱形咧其實好難車。即系你嗰块布点样去裁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咯。你个纸样要画得好仔细，咁所以咧就真系可能都需要啲时间去研究呢一个第一个步骤，先至可以即系之后嗰啲手工同埋时间同埋心思咧都系后话。 你都好有研究噶啦，已经。 我都中意做呢啲嘢嘅，我都想挑战一下试一试。 直接买有冇啊？呢啲咁靓嗰啲口罩？ 有啲地方都有噶，不过咧我见好多咧就系做啲慈善用途，即系可能捐俾啲老人院啊，或者啲有需要嘅人士比较多啲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睇下有冇啲 啱自己嘅口罩啊，咁啊可能都抗疫期间啦，而家都仲要抗一段时间嘅、 啊， 不如揾一个靓少少嘅，氹下自己开心 都可以啊。 或者学阿芭比话斋都几好，即系父亲节啊嘛，系、咪？父亲节礼物作为一个咁样嘅，即系又贴心，系咪先？日日都戴住， 系啦、啊。不过千祈咧，头先听到我哋讲话啲好似嗰啲球衣款式嘅口罩咧，啲、太太们千祈唔好拎阿老公件波衫出嚟剪咗佢，然之后就车口罩， 咁都俾你谂到。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哦，就快父亲节，转头先至问阿 Didi 到底会唔会，会唔会攞即系自己老公睇波？攞完波衫车个口罩俾佢， 咁大件事啊！我谂佢闹多， 讲咗交通先紧要啲。 好啊，咁啊，今日好彩啦，暂时都冇乜特别嘢嘅，咁只系都系隧道啦，恒常嘅车多啊。红磡海底隧道呢、這个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果栏噶。咁琴日都讲过噶，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喺太子嘅运动场道去大角咀方向，介乎西洋菜北街至到弥敦道一段仍然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运动场道去大角咀方向，咁就介乎西洋菜北街至到弥敦道一段嘅，咁暂时都未有挤塞噶。系啊，讲完啦、 好啊，讲完啲正经嘢啦，问下啲花边嘢先。点啊，老公睇唔睇波啊？ 佢以前有睇嘅，而家冇睇啦，而家成日追剧啊。 哦，咁一定有啲心仪嘅球队嗰啲衫咧，就以前睇嘛，就收埋。在而家床下底嗰度， 咁我又冇我仔咁瘋狂。我仔細嗰陣時咧，佢好得意嘅，可能仲係細個啦。佢咧會去睇嗰個球隊咧，就換嗰套衫噶，一路換咗嗰套衫，一路喺度打氣噶。 哦，哇，係， 係啊，所以我老公就陪佢，但我就絕對冇興趣，所以我就。 哦，冇意思，唔緊要。嗱，嚟緊父親節會唔會同仔仔一齊車啲愛心口罩俾阿丈夫啊，俾老公啊咁樣？ 嗱，本人咧對呢個家政咧、針紙啊同烹飪咧係絕對冇興趣嘅，除咗同人哋吹水有興趣。 係，就係因為你冇興趣，你平時冇做啊嘛。你突然之間做一個 鼓勵唔到， 係啦，個 surprise 先大啊嘛，爹哋。 我嚇親佢啊！唔好話家政啊，煮餐飯佢都估我唔到噶， 都可以試試喎。 咦，咁樣啊？ 唔係啊，我整口罩啲。如果佢煮餐飯，平時都冇乜點煮啊，我驚啊。 針線都唔識整噶喎，針線識揸。 你以前讀書冇讀嘅咩？啲家政嗰啲 啊有啊，所以咧都係慢慢緊咯， 慢慢緊。所以個口罩都整車到慢慢緊咯，你會。 唔知我覺得每一樣嘢其實你要有興趣先做得靚。我自己感覺 都係嘅， 冇心機求其做咧，做唔得靚，即係等於小白你啫嘛。嗱，你有心機做呢個節目，咪做得好咯，係咪？ 哇，好嘢！ 打口朗過嚟，好啦，可以走啦。 媽咪好叻㗎， 多謝多謝。 今日就心情好曬， 咪就係咯。哇，原來呢個都係一個提升心情嘅方法嚟。係 啊，多啲讚下人啦嚇。好啦，早晨啊，阿 O， 睇下天氣方面係點先。 喂，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咁多位晨光听众，喂，今日天气都几有惊喜喎、 啊，有咩惊喜啊？ 个惊喜咧系来自啦，十五分钟之前自己翻到嚟电台啦，哇，望出去个天嗰度咧，乌云盖顶，心谂啦，一阵咧出嚟报天气嘅时候都要攞把遮啦，咁啊，谁不知唔系、啊，咁啊，十五分钟过去了咧，蓝天白云、啊， 哇，咁快， 有乌云咧吹走咗，定还是系直情唔见咗、啊，所以都。其实你都几估唔到吓，依家啲天气咁啊，都唔可以用阴晴不定咁简单啊，可以话系骤晴骤雨啊，用佢咁去形容就 O K。因为记得琴晚咧，三四点起身饮水嘅时候咧，都落好大雨下噶嘛，咁啊，估唔到依家哇，完全系蓝天白云、啊，咁啊，唔知呢个蓝天白云咧可唔可以维持到一段？起碼維持到到早上咧，即係到中午食 lunch 嘅時候，都係好天氣啊！咁啊，個心情又會好啲啦，咁樣啦、啊。咁不過咧，題外話，頭先你講咧話，喂，父親節嗰啲禮物咧，咁大家可以有多啲時間去籌備嘅，因為有兩三個禮拜先到父親節， 所以要提㗎啦，係 啊，差唔多 提定， 可以諗定， 提定啊，同埋要諗定啊，同埋要張羅定啦、啊。可能你話，喂，買啲嘢翻嚟咧要。集運啊，或者寄翻嚟香港咧，個零兩個禮拜啊，咁啊啱啊！如果咧做多少少準備嘅話咧，咁啊父親節禮物咧，可能真係有計啊，係咪啊，小白？ 係啊，係 時候要講下出嚟啦。 不過集運呢啲啊，要問翻芭比啊，我都係靠佢嘅。 我覺得係咁嘅，係芭比咧原先集運或者上網買咗啲嘢，咁佢計一計個時間咧。 父親節嘅時候咧，可以送到俾自己爸爸或者另一半啦、啊。咁、嗯、啊，所以咧都透過大點都提一提啊，咁多位女士咧啊，可以咧着重下父親節嘅時候咧，記得送禮物啊！喺呢個六月嘅嚟緊兩三個禮拜之後發生嘅呢個父親節，咁啊，大家都做下準備啦。咁啊，有陣時阿爸都要錫下嘅，唔好淨係掛住。母亲节嘅时候庆祝一下 啊！阿爸咧有阵时就未必个、嗯、即系个阿爸咁健谈嘅、嗯，通常有啲咧就比较上系 严肃啲， 严肃啲。佢、嗯、收咗礼物嘅时候咧都唔系好讲嘢嘅，但系佢肯收咧就已经好开心。 跟住可能爸买火门烧系嘛， 系匿埋自己，哇正啊咁啊！ 系 唔该晒阿 O 啦吓，转头今朝 spot 到你一齐再倾过啦。好啦，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系点先、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嘣嘣声吓。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嘅未来一两日天气都系酷热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7:45嘅。咁睇下转头会唔会变啦吓。咁啊，今天早上亦都有晨光大厚，一齐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啊，阿 O 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今日咧先讲下个楼市嘅状况先啦。嗱、大家都知道香港近排都好多事情去困扰住啊，作为一个香港人都好多嘢谂咁样啊吓，咁但系啊奇怪嘅咧就系新盘市场咧依然畅旺，咁系大家无惧世事变改啊，一有新盘出就即刻涌去买啊，定还是系对香港嘅楼市咧真系信心满满啊咁样咧，咁啊交俾阿 Joyce 帮你分析一下啦。 系啦，其实咧，而家呢段时间啦，大家都见到啦，个楼市啦，即系话啊，已经有买晒，咁啊，亦都即系好多人去抽飞，咁啊，亦都我识好多嘅即系朋友啊，或者我啲学生啦，佢仲要抽到好厚，咁抽到好厚，咁啊，可能买唔到啊，咁啊，各方面都有啦。咁其实咧，我睇到啦，即系今日市况啦，就算无论系有即系疫症啦，又或者即系各项嘅社会运动啦，即系都冇咗，即系一啲有需要嘅人去上车置业啊，咁因为佢哋对住屋需求咧真系仍然好大啦，咁同埋咧而家你发现啦，咁啊发展商好多时咧都系推一啲咧比较细嘅盘啊，唔系话啲即系大型啊，即系散房啊或者巨宅啊，咁咧点解咧？因为市场始终细单位咧个需求咧或者有。即係一個人兩個人搬出嚟住咧就為多嘅，咁你見到全部都係啲比較即係單位較為細嘅單位啦。咁當然啦，細單位咧有個好處就係容易上車先啦。咁啊，即係買樓咧最緊要先上車，後諗再換大啦。咁咧亦都咧佢哋最近推嗰啲價格上邊或者尺價上邊都平嘅，冧心上邊都係即係划算嘅。咁但係咧又要留意翻，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呢啲類型新上車嘅朋友置業咧，都係用九成按揭啦。咁啊，而九成按揭咧喺呢個即係時勢裏邊咧，就要睇翻自己份工啦，係咪真係一定咁穩健啦？因為其實咧，而家好多嘅用按揭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問題啊。就係明明有收入，點解都唔批啊？呢啲情況啊，因為好多時佢哋嗰份工咧喺銀行嗰度咧穩定，點為之唔穩定咧？即係話即係將會咧，即係有機會會裁員啊，或者。覺得而家呢一個工種咧係有影響嘅，就算 even 你今日你有入息啦，見到啦，啊明明三個都有出糧喎，嚇咁啊，但係佢哋都會擔心咧，你呢半年咧會唔會可以咧捱得過咧咁樣，咁所以就留意睇下你係咪一啲高危嘅行業，其實銀行都寫曬出嚟㗎啦，邊幾類別嘅高危行業啊，咁所以呢個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第二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咁你買咗嘅時候咧，就唔好咁開心住喎。咁因為咧，即係頭先即係都話啦，呢啲全部都係微型嘅單位啦。咁啊，點細法咧？係細到咧，基本上你個廳啦、你個房啦嚇，甚至乎咧你個活動空間咧，就喺個少少咧嗰一兩百尺裏邊咧走動嘅。個廚房咧都冇嘅，即係打開曬 open 嘅，即係嚇開放式廚房啦。咁所以咧，你擺家私嘅設計咧就要好留意啦。 咁而家咧，我哋就見到一啲咧人咧就係會做兩層嘅， 係啦，即係做咗一個複式嘅感覺出嚟，意思就係、是、啊有條小樓梯嘅咁樣。咁我自己上網啦，以至好多電視台咧都採訪唔同嘅呢一類納米單位啦。明明咧就得193尺嘅啫，咁但係咧如果咧有一個upper 咗嘅位地方咧，即係有一個閣樓仔咁樣啦，好似彷彿咧啊個空間唔止193尺喎。咁當然啦，我呢啲矮仔就完全冇問題啦。咁你話喂，如果193嘅咁樣，哇好高喎、啊，咁樣即係成兩米嘅咁樣，咁你嗰啲巨人啊，好難可以住到喺個納米嘅蝸居，仲要有一個變相複式啊！哇，幾好聽，變相複式嘅一個感覺啊！咁啊 ，Joyce， 第一咧，容唔容許咁去變裝啦、啊？這個字比較輕鬆啲啊，將自己嗰個納米樓變裝成為有個樓梯、有個閣樓仔，這個我想問咧，係容唔容許咧？第二就係係咪真係有個實用價值喺當中咧？係 咁，其實咧，如果喺裏邊啦，即係你做任何一啲咧，即係加多一層啊，或者咧，你好似即係啊上邊就瞓覺，下邊就係、是即係客廳咧，咁其實係可行嘅，亦都合法嘅。啊，呢、這個冇問題嘅，即係你唔係話拆咗啲主力牆，唔係拆嘢 OK 嘅，你只不過係即係做一啲嘅家私嘅設計上邊啊，即係去適應個單位啊。咁 冇錢嘅，唔使驚。 當然啦，係啊。是啦，可以咁样做㗎，即係大家可以试下，因为而家都好流行啦，咁同埋而家新楼呢全部都楼梯高嘅，咁唔好少好似以前呢啲即係旧楼咁样啦，即係可能得个九尺楼底，咁而家行行地都十零尺，咁可以做到即係呢一个即係複式嘅设计啊，咁啊呢个我哋叫做假複式啦，内部複式啦，咁有条楼梯仔。咁其实呢当然啦，而家今时今日啦买楼啦，就唔好计面积啊或者实用面积啊，我哋系计体积嘅。点解要计体积呢？因为呢楼上嗰个位呢就唔好忽视啊，咁就随时呢即係帮你呢即係可以呢做到一个即係 double 嘅空间啦，或者 double 嘅即係储存量啦，甚至乎呢你嘅自由活动范围呢即係已经有 double 咗啦。咁所以呢个呢我哋系睇体积嘅。咁啊当然呢又头先有讲到啦，哇一啲巨人啊咁啊 1.9 以上嗰啲呢，唉咁就真系难为佢哋啦。因为如果呢啲情况呢变咗呢，原本有高楼底嘅，咁但上面顶咗层呢，咁就变咗个楼底系冇咁高啦。咁而上面呢我都深信佢应该企唔到㗎啦。咁可能要弯弯身啦，上床啦。咁呢个都未上不可嘅。咁所以即係呢个就要视乎啦，你有几高，咁下层就做几高啦。咁唔系太高嘅话呢，咁上面可以攞返多少少嘅空间，就上面都可以企人啊，做书房啊。咁我成日都会见到嘅。咁呢啲设计呢，即係其实好多年前都已经有㗎啦。即係我哋香港就真係出名晒啦，即係全球即係之世呢，就即係我哋香港呢就即呢样 number one 啊。咁所以呢其实好多家私设计呢已经係上面床下面係书台已经成日见到㗎啦。咁而家仲要下面做厅添。咁我都见到呢有啲呢係买呢单位呢有小朋友啊。咁呢其实呢又问过我呢，喂点算呢，咁都好肯定啦，就係、是由张 sofa 床去变啦，即係一变就变做呢即係另外一间房。上面一间房下面一间房啊，咁都未尝不可嘅。咁但係当然啦，其实我又鼓励呢，如果諗住结婚仲要生 BB 嘅家庭啊，去买啲开放式。即係我觉得呢你意思呢买一房啦、啊、甚至乎两房啦、啊、其实买二手都平嘅。咁所以呢就未必一定大家呢要即係去追求呢去新楼呢嚟令到你自己呢咁蝸居嘅感觉啊。咁、因为始终呢即係呢个我哋叫做住龄呢就高啊。咩叫住龄呢，就係、是、始终你一有多一个嘅啊老婆仔啊或者啊即係一个老公啊，咁就一定要准备转啊。咁如果有埋个 BB 仔更加即係一定要諗好多嘢啦，你有冇空间咁样啦。咁所以个住龄就唔够呢一啲一房甚至乎两房高嘅。因为呢 一般两房嗰啲其实真係唔係话再增加人口呢其实可以住过晒啦。咁但係呢啲开放式呢咁就係暂住嘅角度啦。咁就迟早都一定要搬㗎啦。咁即係佢哋纯粹係吸引之处就係个楼价平啦。咁同埋新啦。咁可以享受几年之后呢咁就要尽快去即係住门啦。咁同埋呢如果你话投资价值呢，其实呢啲呢短期出租就 OK 啦。咁因为如果相比一啲呢一两房呢个出租龄呢都会较为短嘅。越细嘅单位就越短，因为始终即係嗰个住嗰个人啊都有个基本嘅即係 即係抖動空間噶嘛。咁如果佢連基本抖動空間都冇咧，其實佢住咗一段時間就會想搬啦。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做 long term 投資嘅話咧，咁我都係建議買翻大少少啊，就唔好話貪佢新咁，所以就入市咯。係啊， 咁、啊都係隨運有精嘅，因為頭先講緊嗰啲空間大改造啊，以至頭先啊 Joyce 講嗰個假複式咧，其實你喐一喐都十零萬走唔甩噶啦，即係仲要我講少咗，可能十零萬已經係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係啊保守得滯啦，咁可能要再誇啲咁樣，咁啊大家計計自己嘅荷包啦，啊咁啊運算一下啦，咁啊連做幾個禮拜咧都 focus 喺新盤嗰度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就可以啊喺神光大學嘅呢個時段咧講下咧一啲咧啊舊區重建咯，咁啊下個禮拜咧就講下呢啲舊區重建嘅項目啊一啲新落成嘅樓盤啊究竟有冇投資潛力咧？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神光大學。 捧着我，두드린꿈을까그댄내귀가에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揾嚟一隻開心啲嘅歌，希望大家可以用一種正能量繼續迎接今天俾大家嘅挑戰。泰妍嘅 Happy 啊，我哋先聽咧七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深夜到场视察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阮国勇说，可能有超级传播者在大厦传播病毒。初步调查认为，最大机会从公用设施传播。袁国勇认为最重要是每名六泉楼的居民尽快交深喉体液样本，只要戴口罩和做好手部卫生就能够如常上班上学。他又说，目前最大问题是检测数目不足，否则现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即使减少或者增加都是不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港区国安法之下，任何检控疑犯的决定将会由律政司负责，而非内地当局。郑若骅提到，人大会议通过决定当日，并没有提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在港设立机构负责检察的决定，因为涉及修改基本法。 鄭若驊說律政司會確保國家安全法會尊重香港法制的普通法原則，包括公開審訊、無罪推定等。鄭若驊又說，港區國安法原則上不會有追訴力，基本上會進行公開審訊，但是國際做法和普通法亦都有例外情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正是考慮選項接收香港因反對港區國安法的人士。他在華盛頓向商界發表談話，但是沒有具說明具體的措施。蓬佩奧強調，英國和香港擁有長久特別關係，很多人擁有英國護照，但是美國正是考慮選項。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各州長通話討論局勢發展，多個傳媒引述報道，特朗普在通話中向各州長表達不滿，認為州長的表現軟弱，要更主動和積極應對示威。回應有報道指出，特朗普向州長說，全世界亦都取笑美國各個州，明尼蘇達州長說，各人亦都在痛苦，並沒有人感到愉快。他說並沒有聽到特朗普用軟弱的字眼來形容，但他認同特朗普的講話有這個意思。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7:45，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方舟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方舟快活人。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1633年，瑞典同其他德意志新教诸侯结盟，尽最后气力抵抗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一直借助瑞典去削弱哈布斯堡皇室势力的法国，是不是还可以隔岸观火？当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痛失他的左右手约瑟神父之后，他要将法国变成欧洲新霸主的心愿又能否达成呢？30年战争之复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 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时间系7:37，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要同听众一齐睇睇啫。咁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朝早7:37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既然有个早字，不如就由佢开始讲。 我早云达斯， 唔系，早高域， 搞错， 早高域都好，早高域咧， 都系早啊， 系啦，网球世界一， 我平时讲足球先， 今日想讲网球先啊，系啊，因为咧，世界嘅一哥啦，早高域啦，依家哇，原来已经爬下早高域啊。Number one 啊，咁样系啦，咁啊，唔再系费达拿或者咧系拿杜勒啊，呢个时刻啦，至少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获得呢个塞尔维亚咧嘅外交部咧颁发国家杰出贡献奖，以表扬咧佢喺国际舞台上边咧提高啊国家声誉啊。外交部嘅部长咧就话：，哇，祖高域咧活生生嘅一个传奇啊，亦都证明咗运动员咧可以啊成为呢个塞尔维亚嘅大使嚟嘅。咁啊，祖高域咧喺今年啊，澳网咧实现咗8连霸啦，收获咧个人啊第17座嘅大满贯冠军，咁啊，亦都咧喺呢个新冠肺炎啊嘅情况底下咧，都热心公益，咁啊捐钱啦，捐咗咧100万欧元啊，咁啊协助国家去防疫啦，咁啊日前咧又向啲医院咧捐出呢个通风机啊、监察仪器等等啊，即系祖高域原来系大慈善家嚟， 啲人啊真系几好， 系啊，咁啊上游心生啊，所以咧你而家见到祖高域个样咧。都是好靚仔啊，好靚仔下咁啊！希望佢打網球越打越好啦。點解開始要講網球先咧？嗱，網球依然係停賽噶嘛？ 係啊。 啊，你有冇諗過，其實網球係好應該復賽嘅？佢嗰、那個 因為 個人距離，佢都 好遠啊嘛。 佢好遠喎。嗱、啊，最多你贏咗波或者輸咗波之後，你唔握手嘅啫。咁、跟住大家離遠可能揮一揮手。Hello， 我又有第二個諗法， 是不是、啊、 會唔會其實都有啲細節，例如就係嗰個網球咧、有機會即係啲菌咧 virus 喺個網球嗰度傳嚟傳去咧，咁樣。 咁又有機會。 咁除非你每一次嗰個波就換一個新波， 係。 咁又或者啲網球 浪費啊， 係啊，又都唔係浪費嘅，消毒咯，要不斷消毒，你唔會抌噶嘛。 咁如果係咁，其實我有陣時喺度諗呢一類嘅小球啦，即係網球啊、羽毛球啊、乒乓波 啊，其實已經。可以打得到啦， 要換多啲波咯，我諗 可能你會話：喂，乒乓波都唔得啦，室內啊嘛。係嘅，明白嘅。咁羽毛球都係室內啊嘛，明白嘅。啊，但網球係户外噶嘛。咁、最多你閉門作賽咪得咯。咁你閉門作賽，其實 冇觀眾， 其實 OK 啊。 係啊。 咁好多人睇網球都唔係入網球場睇噶啦，都係睇電視嘅啫嘛， 啊、 即係睇電視直播啦、 啊啊。 意思係、 啊，反正你睇德甲佢加嗰啲人聲都加得幾好啊。 係啦、啊，你足球員同足球員啊都會埋身較勁啦，都有肌膚貼肌膚嘅。 我啲汗黐落你啲汗嗰度。 係啦、啊，但係打網球真係隔好遠嘅喎、點解唔可以早一步？俾體育迷可以啊，有多一個運動嘅項目可以欣賞翻咧，咁樣。 我諗嚟緊會嘅， 係嘛？ 因為有啲叫做體育運動停擺咧、最主要原因唔係因為佢未必係佢嗰個叫做透過運動嘅擴散啊， 係 嗰個病毒嘅擴散，而係嗰個對社會嗰個承擔係大於嗰個運動本身嗰個可行性， 係 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咁樣啦， 可能係啊，亦都係提高下大家嘅個人意識啦。咁睇翻咧 ATP 啊，即係網球方面嘅公開賽咧，8月先復賽， 哎呦， 係8月，咁即係比足球仲要遲好多啦。咁依家研究緊，譬如英超啊，6月。 中啊，或者六月尾有得踢啦。咁啊，今个礼拜四即系两日之后，葡甲又葡超又再踢波啦，咁样。咁呢啲全部都系哦，足球仲开始先。咁你至于 NBA 方面咧，其实都讲紧七月头咧有机会可以打翻。 唔知系咪淘汰赛咧？到时真系 系啊。好大風聲係淘汰賽， 其實 佢咁樣講得咧就係噶啦， 係啊，真係試下水温噶啦。不如嗱，我又咁講啦， 之前咧都有啲不確定嘅，我都不斷講話佢哋建議咁樣做啦，但係依家講完之後咧，冇人有反對嘅聲音啊， 冇人有反對就 咁即係點 就嚟噶啦， 咁就即係。 系啊，系啊，啲 T 流手腕通常都系咁噶啦。但如果你话咧，即系淘汰赛咧，我谂大家都有个谂法咧，就系、是未必唔好睇嘅。 嗯， 因为你有种子球队嘛， 系 咁你有啲就可能突然之间会鱼腩咁冲咗上去、嗯。你原本系谂住我今年成个联赛我都打得好差嘅。 嗯。 但就係因為個淘汰賽，佢可能可以翻身喎。 係啊，可能 其實唔出奇喎，係咪先？ 唯一一個非議嘅聲音就係點解要喺主題樂園入面去進行咯？喺奧蘭多嗰度。 佢哋都有解釋嘅，話因為入面無論係酒店嗰個設施啊，定還是係籃球場嘅設備啊，都係因為體育園區嘛。咁佢哋會覺得喺全美國嚟講，揾一個咁嘅園區嚟講，就嗰個最適合咁樣嘅説向咯。 係咯，即係講下 咁。咁佢咁講，我哋咪唯有咁聽咯。 咁當然網絡上面更加多就係、是、喂利益輸送啦，咁啊唔知啦。我哋又唔係身處美國，我哋就係一個好簡單啊，好單純欣賞籃球比賽嘅一個球迷。 希望到時冇人示威啦喺嗰度。 唉，示威浪潮如果去到七月咧，都几礼计啊，真系都几麻烦。希望即系做一步平息啦，特别系种族方面，你都知 NBA 方面对呢啲平权啊、种族嘅嘢咧，就特别着紧嘅。咁喺 美国佐敦行出嚟讲两句， 系啦，一向啊对政治同埋其他嘅社会事件都唔表态嘅波神米高佐敦， 系啊， 喺即系职业生涯入边啊。都冇試過講呢啲叫做言論或者 endorse 嘅説話啦，佢今次都要出嚟講，咁就證明即係事態幾嚴重嘅，咁希望大家做一步平息啦。 成隊波啊，講緊利物浦啊，都係啊，即係半膝跪咗喺嗰個中圈嘅位置影咗張相， 係 即係都係講翻呢一件事，都係希望大家更加了解今次即係譬如種族啊嘅問題咯， 就唔好有歧視啦，都係琴日講過啦，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啦。喂，講下咧疫情方面咧，英超啊又有啲新嘅搞作啦，咁雖然咧開波之前咧。咁咧都同你讲啦，六月十七号咧正式开波啦，咁啊，但系咧个重点嚟啦， 英冠啊六月二十号， 系啊，但系佢有好多得意嘅嘢噶，譬如咧英超咧因为炎炎夏日去作赛啦，咁佢哋啲球员都唔太习惯嘅，所以咧就有咧三分钟嘅水 break 咯，即系俾你有三分钟，唔系中场嘅时间，系喺比赛第三十分钟啦，同埋第七十五分钟咧、就球证就会吹一吹。停个比赛先，咁啊，啲球员咧就喺旁边咧就饮水啦，咁样。咁但系呢个饮水咧，有阵时都想讲下，佢啲球员咧饮完水之后咧，有啲球员咧即系之前啦， 吐出嚟咁样， 系啦，会吐出嚟 啦， 会 朗口 啦，呢个又得唔得咧？跟住咧有啲仲搞笑，就系咧成日都有啲球员好颈渴啦，咁啊龙门隔篱会有水樽噶嘛， 哦系啊， 啲球员 攞个守门员嗰支水嚟饮咗先， 跟住守门员又会饮翻嗰一支水噶咁样，咁啊再加上就系、是、啊好多时候喂饮完嗰支水咧。咁有啲球員咧又會懶型咁樣啦，將個水樽抌去旁邊啦，跟住咧要執嗰啲係咩咧？係啲十球童去執喎， 係啊， 即係執波仔啦，俗稱嘅咁樣。咁咧佢哋又會將球員抌出嚟咧，嗰支漏曬嘅水啦，咁亦都沾染咗球員汗液或者唾液嘅水啦，咁佢就再攞去垃圾桶咯。但係留意翻嗰個十球童係好細個啦，同埋冇戴手套同埋冇戴口罩嘅咁樣。咁啊，哇！ 嚟緊係會戴嘅呢啲，但係都唔係咁好啦。 係啦，都有啲機會咧，釀成呢個感染。咁所以咧，賽會方面咧都要嚴格啊，管制呢個水 break 嘅時候啊，即係飲水休息嘅時間咧，究竟啊有冇機會咧成為一個高危嘅情況？咁啊，佢哋咧英超方面咧亦都啊會仿效咧德甲啊，咁啊會播一啲。打氣聲啦，就搞氣氛嘅咁樣，咁啊，即係意思就係、是、又係播下啲聲音啊，或者一啲歡呼聲啊，俾大家覺得啊，仿如 置身一個有球迷嘅球場嗰度踢波咯。 點樣有氣氛啊？問阿 J Lee 咯。 係啊 ，J Lee， 但係 J Lee 又要復賽先可以啊咁啊，唔知係咪搞得到啦？喂，今晚咧依然有波睇嘅，德甲方面咧又有一場單頭賽事啊咁啊，得佢哋踢嘅啫。雲納不萊梅咧就對法蘭克福啊。咁你兩隊咧都算無欲無求噶啦。雲納不萊梅咧就暫時咧都唔需要去到降班區。咁啊，法蘭克福咧排第12中游位置啊。咁啊，呢場波都應該都係換籤一場嚟啊！大家都係求和心切啦，因為法蘭克福又冇嘢爭啊，雲達不萊梅又冇嘢爭咁樣，咁啊仲有場德乙嘅康諾威啊對呢個德雷斯登咁樣咯，咁啊聽日咧就準備就會開呢個葡超啦，葡超方面都有啲戲碼嘅，咁啊賓菲加、波圖同埋士砵亭啊都分別啊分開三路咧作賽嘅，咁啊中意睇波嘅朋友仔咧咁啊。迎来啊六月啊吓，咁啊就有啲好波啊，不停献给你啦，就可以睇多啲波啦。 系啦，咁啊意甲方面咧，咁啊停摆咗三个月之后啦，咁啊都喺6月20号嘅时候咧就正式复赛啦吓，咁啊而先进行四场嘅补赛先嘅，补完先至入去呢一个嘅正赛啊吓。打头阵咧，咁啊6月20号啊，咁啊可以话咧就系呢一个呢一队嘅托连奴斗呢一个帕尔马，咁喺当地时间晚上嘅7:30-7:30咧就进行啦。跟住落去咧，亦都咧就见到啊维罗纳主场咧就对啊卡利亚里，咁啊第二日咧就亦都见到有亚特兰大主场咧就会对沙素卢，以及咧就国际米兰对森多利亚嘅，咁啊都系慢慢开始咧就将啲比赛咧就翻嚟啦，咁啊嚟紧除咗系本地嘅即系各地嘅自己嘅联赛之外啦，最关心嘅都系欧联嗰个战线， 系啊， 哇，到底到时又会点？即系而家联赛都已经赶时间噶啦， 系啊， 到要开始踢埋欧联、欧霸嘅时候咧，呢啲叫做欧洲赛事咧。哇！嗰、那個 schedule 仲緊啊， 唔止球員啊忙啊，球迷 更加忙、啊、球迷都忙啊， 球迷可能一日咧睇緊三場波、啊，前中後段咁樣睇啊， 買定咖啡咯，又或者之前即係大家冇去旅行嘛，係咪？咁啊多咗啲假嘅，嚇唔知會唔會我嚟攞咗啲假燒咗佢我嚟睇波啦嚇，自己諗啦。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 Got all this time on my hands. Might as well cancel our plans, yeah. I could stay here for a lifetime. So lock the door and throw out the key. Can't fight this no more.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Oh, oh, oh, oh. Got all this time in my hands. Might as well cancel our plans. I can stay here forever.My mind. We got all that we need here. 一首嘅作品啊，喺早上嘅7:52听到啦 ，Stuck With You Ariana Grande 加上 Justin Bieb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国际新视野，咁啊都提提大家，出边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哇，真系咧，而家睇翻咧，叫做我哋戴口罩都戴咗好几个月啦。 系啊。 咁啊，香港都属于早系开始戴口罩，我觉得，即系喺亚洲地区嚟讲。 嗯。 咁啊，不过即系疫情爆发嘅时间咧，就真系可能都差唔多啦，唔系相差好远啊。咁啊，香港咧暂时就未见到咧，我今朝早讲嘅呢一个话题嘅呢一个情况。 咩事咧？ 嗱，因为今朝早国际新事咧，同大家讲下啲咧婚姻问题啊。哎呀，即系到底会唔会因为咧疫情咧，大家都多咗在家工作啦，多咗碰面机会咧，而导致到咧所谓好似报道咁讲啊，就系日本嗰度咧嘅离婚数字咧突然之间飙升，呢个离婚潮咧涌现。 哎呀， 我讲到离婚潮咧，即系讲到好似好恐怖啊嘛。 本身出生率都唔低噶啦，呢个地方，仲要离埋婚，机会都冇埋。 可能可以再婚嘅之后，可能突然间又再。再分潮啦， 不過日本興有一種即係日文叫做 dekijataki kon 係咩咧？即係得咗先結婚， 哦、 但係大家明啦嚇。 係係咁樣咁樣，咁可能第二個之後又得咗又再結婚，咁啊唔知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緊嘅咧就係話，原來咧疫情持續嘅期間咧，日本咧有好多家庭咧就真係好似香港咁樣啦，大人咧就喺曬屋企嗰度工作，小朋友咧又唔使翻學啦咁。咁、變相咧嗱，除咗係兩公婆之間嘅溝通同埋相處時間多咗之外咧，更加咧嗱，其實我覺得兩公婆咧，可能大家咧要去和睦相处或者磨合咧，都唔系最难。 嗯、 但系最难系咧，当你有多咗个小朋友嘅时候咧、 哦， 可能要去商量点样教佢 或者多咗一个人嘅意见嘅时候咧，到底点样去回应啊？点样去处理咧？ 有阵时好容易就系、是。咁你教啦，而家我讲啲嘢你又唔听， 即係就会多咗一种咁样嘅感觉啦。咁我唔知会唔会个个家庭都经历过，当然可能都有啲呢係完全从来都唔闹交。我真係有识得有个朋友係咁样 㗎， 佢从来都唔闹交㗎。 咪完全一个第一个粒囉嗰啲。 係呀，然后呢佢就即係同我讲话，尤其是係千祈唔好喺小朋友面前闹交。 咁係呢个事实嚟嘅。 咁跟住我就有个疑问啦，当其时我係仲未有小朋友㗎，咁我问佢啦，我话吓咁但係你从来唔喺你个小朋友面前闹交，佢咪会觉得点解爸爸妈妈系冇呢一个过程嘅，即系当佢出咗嚟同其他小朋友交流嘅时候，佢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咧？即系话我从来冇听过屋企人闹交噶咁。咁、但系其实闹交无疑可能都系一个相处嘅必经阶段，或者都系一个有意见分歧嘅代表嚟噶嘛。即系你冇可能两个人完全冇意见分歧。 我谂譬如夫妇啦，喺子女面前咧，唔系嗌交，系、多啲交换意见、或者有阵时都有 即系温和啲 一两句系真系可能措辞严谨少少嘅交换意见，但唔会去到嗌交嗰只咯。咁、小朋友都会识分哦，佢哋而家倾紧。傾得好嚴重喎、啊！而家就哇，佢哋傾到 好嚴重。咁後屘咧，我個朋友就有一次同我講翻啦。咁當佢個仔仔嗰陣時已經大過咗少少，即係佢嗰陣時話鬧唔鬧交嘅時候咧，就係兩三歲。咁我覺得都係嘅，即係冇俾佢覺得屋企咁家嘈屋閉咁樣啦。咁到佢個仔咧再大啲嘅時候咧，佢就話啦：佢哋唔係唔鬧交，因為有時實在真係忍唔住啊，大家都好似好猛咁樣啦。佢就閂埋個房門鬧交。咁但係話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因為咁樣閂埋個房門咧，個仔就喺出邊就掉咗妈妈嘅嗰个银行login 个密码卡啊，嗰条时落街，就所以变相就意识到一样嘢就系、是，好彩今次系即系跌咗一样嘢，仲执得翻，亦都冇揼亲人啦。但系如果下次咧，原来爸妈访问嘅过程之中咧，出边嘅小朋友有啲乜嘢意外咧、就弊家伙啦。 系啊，整到自己小朋友又唔好，整到街嘅人又唔好。 系啊，所以咧自此之后咧，佢就冇再有呢个念头啦，即系觉得有啲乜嘢，不如就一家人即系三口六面，大家一齐。 傾啦，因為覺得個小朋友都大啦、 嗯， 開始有個理解能力啦、 嗯。 就算真係即係可能大家比較嬲嘅時候咧，可能啲語氣會重咗咧，佢覺得佢都應該有呢一個嘅心智去理解。 係、嗯、啦，語氣重咗咧、嗯，有陣時都明白嘅，即係火遮眼或者真係好堅持自己。 嗯、 但係咧傾完之後咧，最緊要大家。都俾小朋友睇到係相親相愛翻嘅，咁、 嗯、 小朋友個嗰、啊那個形式咧，嗰、那個認知就係話傾唔緊要。啊，傾完可以咧，即係攬頭攬頸嘅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一定要俾佢哋覺得其實咧、啊，最臨尾咧都係可以達到一個共識嘅， 唔記仇嘅咁樣。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啊。咁同埋亦都俾佢哋知道即係一家人嗰個嘅概念係點樣啦、 啊， 互相支持啦咁。咁啊嗱，講翻咧，原來呢一個叫做肺炎離婚潮咧，到底發生咩事咧咁？咁、哎、日本咧有啲嘅雜誌咧就訪問咗當地嘅婚姻事務所嘅一啲律師啦咁，咁就分享咗一啲咧離婚嘅實例， 啊、 即係咁都有原因噶嘛？點、啊、解突然？之間喺呢個疫情裏邊會咁多人離婚咧？咁嗱，我睇過嗰幾個個案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基本上可以話同個疫情係冇關係嘅。 係， 本身應該 係 嗰兩個人咧，本身婚姻或者相處溝通上咧已經係好有問題噶啦、 啊。 然之後咧，只不過適逢呢一個疫情期間咧，佢哋係因為嗰個疫情嘅一啲相關話題咧。所以先至有個導火線嘅啫。嗱、 哦， 舉個例講，其中一個個案咧就係話，個丈夫係買咗一堆嘅抗疫用品，嗱、 嗯、 係一堆嘅， 即係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啊、 一啲嘅清潔用品啊等等。咁咧，因為個太太咧當其時就同個丈夫係冷戰緊嘅，就搬咗翻自己娘家住咁樣啦。 都冷戰到咁樣㗎啦， 係啦，已經去到嗰個階段，因為前面嗰啲實在太無聊 啦， 即係一般嘅普通嘈吵嚟嘅啫。咁去到呢個階段。咁太太就话点解最终会导致要去签呢一张离婚书呢、 嗯、 就系、是、因为丈夫咧有一日就送咗一箱咁样嘅抗疫物资去到自己外家嘅门口。咁、 嗯、 太太一开门见到一箱物资咧，嗱好啦，正常个丈夫咧就应该系关心个太太啦，即系买定啲物资就俾阿太太啦。啊，点、啊、知太太好嬲、啊，佢就话啦，当地已经系咁唔充足嘅物资啦，你就唔应该囤积呢啲物资，你应该要留翻俾有需要嘅人。於是咧，佢就覺得唔想個仔仔咧學似個老公咧，第時咁自私，就決定要離婚啦。 哦， 你係咪覺得完全唔關個疫情事嘅根本？ 即係學你話，真係一個導火線咯。 係啊，佢只不過係咁啱線，今次做正咗一件事，係同個疫情有關嘅，就係、是、買咗好多相關嘅抗疫物品。阿太太就話覺得阿丈夫咁自私，我就要同佢離婚。但係好明顯，佢不嬲都係咁噶啦。 其實即係不嬲都自私啦。即系第一个太太一直都觉得个丈夫系自私噶啦， 应该唔系今日先发现啦。 点知个丈夫咧就谂住，喂，我都即系买下啲即系抗疫药 品，都为你好啦， 我又俾翻你啊，等我都唔自私啦，咁大家屋企人守望相助。我同你冷战拖，我都系锡你，想你健康快乐。点知原来就 系 咁样捉招，即系作为一个。 系咪好神奇呢件事、啊？我覺得完全唔關個疫情事喎，根本係。咁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是、 關個老公一直都係自私事。 係啦，另外一個案例咧，就係話阿太太咧晚晚都等阿老公翻嚟食飯，阿、 啊、 老公就話好有壓力啊，你咁樣等我，咁、 哦、 又離婚咯。 咁、哦、係因為我又嘗試講，因為個老公咧都有陣時想要啲自由嘅空間。放工咧，可能都想去嗰啲飲宴啊，日本好中意飲宴，但系哇下下個老婆咁樣唔翻又唔得咁樣，即系大家多啲溝通啦， 係啦， 夫婦多啲溝通啦嚇。 李樂指出，過去十日化驗樣本顯示病毒量比起一兩個月之前微乎其微。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56， 瑞士法郎 0.961， 加元 1.357， 人民幣 7.131， 英磅對美元 1.25， 歐元對美元 1.113， 澳元對美元 0.6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2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2,168 點，升109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64美元，卖出1742.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也，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呢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啦。咁另外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出，由于有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封咗慢线㗎，咁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是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呢？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咧，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咧，已经有个中年人坐咗喺度噶啦。 喂， 你睇我哋 IG Live 噶？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对。 嗱，系啦，佢而家净系伸只手指同你玩，喺你只手指前面。 哎呀！ 是不是咁灵异啊？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儿子豪波胜的 Give Me Five， 你咪知道咯。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8:0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点一下人数先，好像班主任就点一下学生到齐未，包括有我彭仔到啦，有阿 Barbie 啦，是阿欧 到， 是啦，咁小白呢就是在出面罚企的， 一阵会入返嚟到我罚企，一阵转头，是啦， 咁今日呢嚟到星期二啦，开心星期二吓，咁啊睇下呢一个嘅我哋嘅历法当中咧，今日咧。日子方面咧就系6月2号啊，都好好记啊，今个礼拜我， 嗯， 系啊，一二三四五啊， 冇错， 一号咧就系、是、星期一，咁二号今天呢一个星期二咧就系、是、农历嘅闰四月十一嘅。今天咧通胜啊话咧，喂好多嘢适宜，嫁娶啦，祭祀啦，祈福啦，开光啦，出行啦，动土啦，入宅啦。安门啦，会亲友啊，等等，都系适宜嘅今天吓。咁啊，至于忌啲乜嘢咧，就冇嘢写出嚟 嘅。咁啊，真系好好日喎。 系，今日都啊几好日，即系如果按呢一个中国嘅啊呢个历法咁样睇下，咁啊作为一个嘅参考啦。咁啊，希望今天咧，即系不论系什么事情都好啦，喺你嘅身上咧都系顺利开心。好快乐嘅今天吓， 系彭爷话系开心星期二，可唔可以日日都系开心开头？开心星期三，开心星期四，开心星期五咁样得唔得咧 ？Happy 星期五咁样 ，Happy Friday 咁样， 快活星期四咁样，每一日都系一个好有即系开心嘅嘢喺摆前面咁样， 系活泼星期三咁样， 快乐星期一咁样系咪？快乐星期天咁样系嘛？ 爽爆星期一咁， 好啊好啊好啊， 好唔好啊？啊咁啊日日整啲嘢咁样，自己催眠自己啦， 整色整水啦，都系氹下自己啫， 都啱嘅。有阵时人都系要咁噶，自己呃呃氹氹咁嚟啦，因为出边实在太混乱下啦吓，呢个世界各地都好。咁啊，天气方面今日混唔混乱啊 ，Barbie？ 今日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天气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而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天气酷热噶。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嘅，相对湿度咧82%吓。咁啊，至于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依家咧见到系一至到二吓，咁啊个指数嘅水平咧属于低嘅。好啦，咁啊近排咧我都留意到有一个嘅有趣现象咧，可能都已经运作咗一段时间啦，不过自己唔系好怀疑啫。你见唔见到多咗好多咧喺公园嗰啲草坯地咧？好多 camping 啊！ 哦，系啊，野餐啊，同埋咧有个帐幕咁样搭咗喺度啊嘛。礼拜六日嘅时候咧， 系啊，好多啊， 不嬲都有噶，唔系咩？ 但系近排系特别多咧、 即系譬如你旧时住呢、這个譬如彭福公园，哇，佢真系嗰片草地系哇一望无际咁，有啊，好固然之。 以前系多数去放狗啫，啲人。 我哋依家嗰啲中型嗰啲地区公园咧，都会出现呢啲帐幕咧，仲密密麻麻咁样。 系啊，我最近比较容易发现咗咧，就南昌公园啊。南昌公园我真系叫突然之间行下，咦？点解多咗咁多 camping 喺度嘅？平时唔觉嘅喎， 好多人啊，咁啊， 好紧要， 都令到大家有啲放假嘅感觉嘅。其实望到呢啲帐幕咁样，但系唔好黐得太埋咯。 系咁都好嘅，唔怕日晒雨淋咁啦，个感觉。 喂，你有冇谂住去玩玩佢咧？ 我都想啊，因为其实老老实实咧，即系彭爷爷咧，几廿岁人咧，从未试过 camping 啊，系啊。 成世人啊，成大半世人， 你可以试下，因为喺屋企附近带啲营具去，跟住咧最紧要系带咩咧？呢个都系啲家长们提供嘅。 点样啊？ 南昌公园咧咩都好，花又好啊，又有厕所，咩齐晒噶啦。一定要带蚊怕水，佢啊入边嘅蚊嘅指数咧系好高嘅。高到咧你就算喷咗蚊怕水咧，佢都咬你。所以咧你喷蚊怕水啦，黐蚊贴啦，同埋。我唔知仲有咩方法啦，家長最叻嗰啲方法就係防蚊啊，或者防御方面做多少少。 哇，原來蚊係咁勁啊！ 哎 呦，我都好怕蚊噶， 係咩？ 咁草地一定多蚊啊！ 咁我鄧人哋高興先啦。不過其實有好多嘅即係政府核下嘅一啲公園咧，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容許你喺個草坯地嗰度咁樣整個營舍咁樣，整個 camping 咁樣？你話臨時咧鋪張膠喺度坐下當野餐，可能容易啲。咁但係你整埋個帳幕喺度係咪就係容許嘅呢？即係定係話臨時嘅我當坐一陣嘅啫，跟住就會走㗎啦咁。咁又係咪可以呢？嗱呢啲呢真係要問清楚先下、免得呢即係本來一心呢高興開開心心咁去扮camping， 但係點知呢就惹嚟一啲嘅票控咁就無謂啦，係咪、大家注意啊。 生命借我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生命，生命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這個鐘數呢就找埋阿歐呢同我們的財金達人呢一起睇睇個市啦下。 係今日呢請嚟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們分析大市喎。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係 早晨。 早晨啊昨日呢美股啊開局呢就升91點啦講緊嘅就係道指啦。喂昨日港股仲勁喎一仔喎。升771點喎。咁啊無啦啦爆上去原因何在同埋呢係咪啊即係要打破呢個魔咒咧，就系咧，又话五穷六绝，六就唔绝俾你睇咁样，定还是有一个说法就系咧，依家今时今日啊，好消息咧就出货，坏消息咧，即系大家见到，喂，国际形势立立乱啊，坏消息啊买货，咁啊买翻起个市咁样咧， 究竟系边一回合咧？而家究竟搞紧吓？ 其实都唔系无啦啦嘅，你睇翻星期五嗰日咧，嗰、那个系港股沽空嗰个系比例方面咧，去到两成嘅成交量嘅，咁系98年嚟讲咧就最高水平噶啦。其实嗰日我都系 WhatsApp 啲朋友，诶、哎、礼拜一定夹到爆噶啦，因为那个沽空、通常都系嘅，那个沽空嘅情况方面咁严重嘅话咧，就一定系会夹仓嘅情况出现。咁啊，结果就琴日真系一个系高开咗之后咧，就 夹淡仓， 比我预期更加大啲添啦。咁、我谂就亦都系配合翻啦，就系即系喺上个礼拜尾大家都。即係拭目以待，就已經睇下特朗普咧就點樣去懲罰香港啊嘛。咁但係結果再講出嚟嘅嘢都同之前預計嘅都係差唔多啦。咁亦都係都係好多嘢都係講緊考慮啦。咁同埋唔係話有咩特別新嘢。咁其實我覺得依個都係特朗普慣常用嘅手法嚟嘅。即係睇翻佢之前嗰個情況，通常就係、哇！一開波就講到好鬼勁啊！即係。驚天地泣鬼神咁啊！但係到你真係做嗰陣時嘅話咧，又係咧，其實原來同之前講嘅嘢係真係相差都幾遠下。咁我諗始終即係政治人物就係有政治嘅做法啦嚇。咁佢都係今年好明顯就想爭取一啲選票啊，爭取美國嘅民望啦。咁尤其是而家美國話自己都流立亂，咁啊梗係想將嗰個焦點轉咗出去㗎啦。咁但係即係歸根究底，其實政治都係要睇經濟利益嘅，咁亦都唔可以做得。太過啲手段方面咧，影響到美國企業嗰個係自身嘅利益咯，咁所以就嘴巴就講到好會好勁啦，但係實質行動方面咧，可能會有啲出入咯。 身體仲誠實， 誠實啦，係啊， 誠實過個嘴巴。 其實同中國咧，我哋仲有得傾嘅，之前傾嗰啲我哋維持住先啦嚇，係啦咁樣啊， 真 係。咁呢啲就係即係出色嘅政治家啊嘛，即係政治家就係 咩？ 只係講到你信就得嘅啦，因為其實做唔使做得一樣噶嘛， 真係要。欣赏下， 欣赏下， 暂时唔识欣赏，慢慢欣赏下。 咁啊，今日港股方面系咪都依然走强咧 ，Kenny？ 我谂就嗱，其实佢就叫正常翻啲，因为之前咧就系、嗰、那个 trading range 咧就喺23,000到25,000里边啦。你见个徘徊区都两个几月噶啦，咁、但系就因为有一个港版国安法嘅问题咧，咁啊令到佢就曾經跌穿過個 trading range， 咁而家佢又上翻去嗰個交易波幅裏面，咁我諗暫時繼續都應該有機會係喺翻依個23,000到25,000裏面係即係上落。雖然我對後市比較樂觀嘅不嬲都係，但我覺得25,000點咧其實就未必咁容易係破住，所以我覺得就算好極嘅話咧，都可能喺2,000+點嘅波幅裏面上落啦。咁啊，同埋繼續玩個別股份啦，譬如我哋之前講咗幾個禮拜嗰啲，譬如微盟嗰啲，哇就繼續係破頂啦。即係我諗就好兩極化咯。 係，咁另外講開股隻咧，亦都想睇下呢只領展啊嚇。咁啊，領展房產基金咁啊，截至到3月底為止咧，上一個財政年度咧，佢哋虧損啊，成171億幾啊嚇。咁啊，按年就由盈轉虧啊！呢啲投資者最擔心見到嘅，咁嚟緊啊，究竟佢個前景啊會點樣咧？阿 Kenny 有冇啲咩分析咁啊？ 哦，不過你又唔使咁驚，雖然佢係虧損，但係咧佢因為係個減值嘅因素，係非現金嘅，即係嗰啲投資物嘅減值。 哦，投資物業方面，哦， 係啦，喺個帳面上面減值嘅啫，咁其實係唔係蝕錢嘅，佢哋收入咧都係有呢個增長嘅，都係講緊呢個係幾個 percent 嘅增長嘅，咁同埋可分派嘅呢個係即係單位嗰個係基金咧 ，dividend 咧都係有幾個 percent 嘅增長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就唔使俾嚇親，咁我諗領展其實個業績都係。 平穩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預計即係舊年個零售市道唔係咁好情況之下咧，佢都唔會太過突出嘅。不過有幾點值得留意，就係第一，就係個續租嗰度咧，嗰、那個租金嘅調整咧，今次得12% 到嘅啫。咁、就係比起之前平均講緊兩成樓上嘅話咧，就跌咗10%嘅，即係加租嘅幅度低咗啦。 但呢個都係正常啦，你見成個市都係咁樣嘅時候，佢、有人同佢續租咪算好咯。 所以係都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其實就唔係一面倒差喎，你睇翻琴日佢哋啊 CEO 講咧，其實反而咧嗰啲譬如街市啊、濕貨啊、超市等等嘅話咧，係好好喎買，因為大家唔出街啊嘛。 同埋之前搶嘢咧， 口罩啊、 搶廁紙咧、 消毒藥水啊咁樣係嘛？ 系咯，之前又搶啲抗疫用品啦，其實佢哋係好咗生意嘅喎。咁但係當然有啲係商鋪又受到影響啦，所以佢哋都有講到，譬如減租嘅，都有減租嘅。咁減租嘅幅度最多去到50%嘅，咁都睇到係個別啦。咁同埋第二個值得留意就係內地啦，內地嗰個增長係講緊幾十個%咁上嘅，比較係特別啲嘅。咁我諗領展就係平平穩穩㗎啦，即係而家暫時。你攞嚟收息嘅其實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個股價表現咧，我覺得就比較係可能初步見咗底，應該初步見咗底咯，睇佢咁，但係唔會話顯著上升嗰啲股份咯。咁而阿主席咧，唔係主席阿 CEO 咧，都其實都琴日有提過嘅，就係話嗰個零，即係大家都關心香港零售市道啦。咁啱啱都公布四月份香港零售都仲要跌30%啊，但係佢就睇到佢旗下啲租户咧，就話應該係最壞時間係過去咗。 哦，原来咁样。咁至于佢嗰个投资物业估值，如果喺佢嗰方面跌咧，其实会唔会一跌，即系投资物业嘅嘢，佢跌咧少少几个%都有机会系即系你赚翻嗰啲都唔够佢蚀噶嘛？ 因为佢系非现金嚟嘅 ，non cash 嘅，咁所以其实唔系会影响间公司嘅现金流嘅，纯粹喺会计制度上嘅。咁可能出年嗰个系物业，即系嗰个物业嘅估值系增加翻啦，咁佢可能会有一个系收益都有翻嚟，但又系非现金嘅，即系等于咧举个例，你譬如买一层楼去收租嘅，咁你系纯粹货收租嘅啫，咁但系你层楼咧就喺譬如你100万买翻嚟嘅，咁而家个 楼 价 跌啦。 咁佢得返80万嘅啫，咁但係你唔會賣出㗎嘛，層樓你淨係揸住嚟收租㗎嘛， 所以帳面上就咁講啦， 上跌咗20万，但呢個係會計制度嘅要咁樣入帳法囉。 咁我明白好多啊，聽你而家咁講我就明晒， 係啊，咁啊，所以琴日呢睇到股份上面呢領展呢都帶領大市有得升啊，咁啊，喂，轉個角度呢講埋 IPO 啊，嗱，中概股啊回歸啦，要講下呢隻呢網易啊，嗱，哇，報章咁写入场费咧13万啊，全家总动员认购咁啊！第一啦，就系要讲下呢只股份，喂，究竟做乜嘅先？咁啊，有阵时啲散股民啊，都或者投资者，喂，系好劲，好似哇，即系中概股回归，佢做咩实业啊？其实佢系做咩领域上嘅工作咧？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认识，究竟呢间公司系做乜嘅咧？吓， 其实都系做手游嘅，咁系全国第二大，即系腾讯啦吓。之外後咧就第二大嘅手遊嘅平台嚟嘅，咁就不過規模就比騰訊細好多啦，因為佢個市值 market cap 都係講400多亿美金，即係3000多亿啫。咁騰訊係講几万亿港币嘅市值啫嘛。咁同埋業務範疇方面咧，騰訊又會多好多咯。咁但係不過始終依個都係熱門嘅中概股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都反應都應該會唔差。不過我諗就係好似同個阿里巴巴啲情況差唔多啦，因為始終你喺美國係有 trade 緊噶嘛，即係你而家翻嚟第二上市啫嘛，你唔可以expect 佢翻嚟香港 trade 头嗰几日话爆升，即系你同一只股份都 trade 咗段时间，冇嚟突然间爆升噶嘛。咁所以就都系平平稳稳嗰啲嚟嘅。但系我觉得如果抽嘅话都抽得过嘅，因为始终头一两只嘅话咧都系即系市场嘅焦点所在啦。即系输钱机会比较低嘅。 系唔知咧，我硬系觉得呢种股咧系做咗出嚟之后咧系搏人哋收购。 唔知有冇，但系个市值好大，唔知边个可以收购得到。 系 市值好大嘅， 收购反而佢可能有機會收購人咗， 係咩？佢單一啊嘛，咁佢嗰個業務 係啊，咁啊，唔知可唔可以第時咧有一啲新嘅擴展啦？咁啊，喂，今日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咧講埋另一隻中概股啊，這個京東啊，又係睇下京東又搞乜東東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聽日傾過，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以为青光眼是属于长者的疾病，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有经常摸黑看手机或者荧光幕的习惯，有深度近视或者远视，患有糖尿病、长期偏头痛、眼睛受过创伤等，都会有机会患上青光眼。在香港，青光眼是头号眼疾，代表患者的视神经出现萎缩，最差的情况是会令到患者永久失明。青光眼有急性和慢性之分，急性患者在短短几个钟之内视力突然模糊，以及有头痛作呕的症状。相反，慢性青光眼的病征相对没那么明显。由于眼内压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令到视神经线逐渐受损，视线范围会慢慢收窄。医生就建议年满40岁以上的市民每年都应该进行一次眼科全面检查。而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进行大氧运动、均衡饮食、睡眠作息调整，都有助减低青光眼的发病率。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听过通识六十秒咧，时间都嚟到咧早上嘅8:26啦，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好快咧就会啊听到咧，边一位咧同彭爷爷咧要告诉一件事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是你啊，小白。 是啊，是我啊。咁啊，教下大家咧，一个简单嘅名系咩名咧？叫做阿妈 B 爷。做咩？ 阿妈必赢啊！ 阿妈必赢啊！ 冇错啦， 阿妈必赢。 哇！阿妈必赢系啦。 阿爸就输。 咁又唔 可以一齐赢，可以双赢嘅。 嚟紧父亲节啊嘛，俾阿爸赢下啦。 哎呀，系啊，父亲节啊，父亲， 终于轮到你啦。 系啊，系我出场啦。 你有两份礼物啦，今年 两份，因为 有两个仔啊嘛。 系啊， 哎呀，系、 啊，你唔记得自己有两个仔啊？ 我记得。 啊，好嘢啊，真系呢啲老豆真系冇得顶嘅真系。 好， 去边度揾啊？ 我挂住阿妈必赢啊，你知唔知啊？ 好啊，好啊， 好嗱，阿妈必赢系咩嚟嘅咧？啊，原来阿妈必赢咧就系一个嘅一个古仔 嚟嘅， 一个古仔，一只妖怪嚟嘅。 啊， 妖怪？ 你冇 妖怪手表？ 妖怪 秘书。 我唔知佢喺妖怪手錶咧有冇出現過喎？ 哎呀，我真係好中意睇妖怪手錶嘅名， 但係佢喺鬼太郎入面咧就一定出現過啦，即係另外一套嘅動畫入面啦。咁呢只妖怪其實做咩嘅咧？做咩嘅咧？ 做咩嘅咧？ 做咩？ 喵！ 俾你嗰啲喵咧，嚴重影響我啲思緒。好啦， 喂，其实好啊，我觉得呢种讲嘢嘅方法咧，即系永远最后嗰个咧系嗌翻自己个名字， 系啊。 咁啊，对于 你试下，我哋由而家开始玩、啊、玩到答半， 好玩到答半。 对于听众嚟讲好啊，我哋可以洗啲听众嘅脑啊， 好啦，嗱，呢一个阿妈必赢系啲咩嚟嘅咧？原来就要讲翻咧佢以前一个古仔、啊，八然后。呢个古仔咧，其实就同一个海有关嘅，系咩嚟嘅咧？就原来咧，以前喺大概百几年前咧，咁啊声称啦喺个海嗰度见到只妖怪啦。咁嗰阵时日本咧咁啱又有瘟疫，好啦，咁跟住咧有日本嘅官员咧就听到有只妖怪喺呢个海出现啦，小白，跟住咧个官员即刻跑过去，于是乎嗰只妖怪就等于同佢讲啦。阿妈必赢，阿妈必赢，阿妈必赢咁样，就讲咗几次自己个名，阿妈必赢咁样。好啦，跟住咧呢个妖怪仲同呢个官员讲就话，你只要将我咧呢个样咧画低佢，然后咧就贴喺每一家每一户嗰度，咁喺呢一个瘟疫咧就可以离开啦。做咩啊？小白， 等紧你讲啊，芭比。 哎呀，终于讲到啦，芭比 啦，系啊， 行仔， 得翻50秒，快啲讲埋佢先，小白。咁佢呢一个咧就即系呢一个传说咧，咁啊嘅嗰阵时啲人真系画咗呢一个叫做阿妈必赢阿妈必爷嘅一个公仔啦，一个妖怪个样，咁贴咗喺度咧，咁唔知系神推鬼拱定系咁啱得咁巧咧，啊啲瘟疫真系冇咗。 哦， 咁啊最近呢一个嘅叫做肺炎嘅病情咧，咁都几厉害啊嘛。呢只公仔咧，甚至乎喺京都大学嗰度嗰个原本个样啊。 出土埋啊，咁、哦、所以咧而家啲人个咧就喺度画啦，画咗佢个样啦，跟住甚至乎仲做咗好多吉祥物啦，咁咪摆晒出嚟啊，就系、是、希望咧令到大家咧可以将呢令呢个阿妈必赢咧、哦、就驱走呢一个嘅肺炎嘅病毒嘅小白。 哦、好啊，唔该晒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深夜到场视察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可能有超级传播者在大厦传播病毒。初步调查认为，最大机会从公用设施传播。袁国勇认为，最重要是每名六泉楼居民尽快交深喉唾液样本，只要戴口罩和做好手部卫生，就能够如常翻工翻学。他又说，目前最大问题是检测数目不足，否则现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即使减少或者增加都是不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四川有两宗，上海、广东和陕西各有一宗。过去一日未有新增死亡病例，但是新增十宗无症状感染者，八宗属于境外输入，有两宗转为确诊。内地累计有死亡病例4634宗，83022人确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各州停止暴力示威活动，否则他会出动军队处理。特朗普嘲笑部分州长是弱者，要求他们以更强硬态度打击示威活动中的纵火和盗窃活动之后，星期一的傍晚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记者会，表示已经建议各州长派遣足够的国民警卫军人员控制场面。他正是调动所有联邦资源镇压示威，包括部署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执法人员，制止首都华盛顿的暴力行为。扬言如果各地的市长和州长未能够重新掌控街头情况，他会以同样手法迅速处理问题。记者会期间仍然有几百名示威者在白宫外示威，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现场亦都部署闪光弹，但是多间传媒报道现场的示威活动大致和平。世界卫生组织重申期望与美国保持合作。总干事谭德赛认为，美国过去的参与已经令到世卫大不同，世卫期望有关合作可以持续。他又透露，世卫近期和美国的沟通仅局限在美国上个星期表示要中断关系的声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8，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5，人民币7.131。英镑兑美元1.251，欧元兑美元1.114，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4点，升221点。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1,740.78美元，卖出1,741.6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坏车咧，影响到好挤塞噶，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咁亦都影响到一带嘅交通落龙翔道挤塞。咁包括埋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 咁太子道东啦，去翻龙翔道荃湾方向都受影响噶。咁重复多次位置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新青啦，同埋旧青落平石挤塞噶。咁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翻龙翔道荃湾方向挤塞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另外，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近住通州街慢线，由于有爆水管，咁而家封咗慢线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在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北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着日出大道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豪景花园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爸爸，头仔开唔开心啊？ 臭仔有阵时虽然攰过翻工，加埋你喺屋企尖叫同埋发狂，令到我觉得你好似大爆炸一样咁嘅灾难嘅。不过有阵时你又识得喺爸爸需要支持嘅时候讲翻句， 爸爸加油， 又真系令到我由心嗰度开心翻晒嘅。但系你要记住啊，爸爸锡你唔代表爸爸会中你噶。 知道爸爸，爸爸你要加油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咧，星期二嘅朝早8:39，唔好意思，因为个麦唔知点解。 当我想讲嘅时候，个咪哇老远 咁远嘅，点解个咪？ 所以即刻要拉翻佢翻嚟先吓。诶、有啲诶唔好意思添。好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呢个论论进进嘅彭仔程振鹏啦，亦都有阿小白啦，同埋芭比响树嘅，准备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今日星期二嘅本地中文报章咧，集中咧就两大主题啦，一系咧就讲美国方面啦，一系咧就讲到咧喺我哋香港嘅疫情啦。睇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就系讲到咧呢一个新冠病毒喺沙田沥源村咧爆发嘅，咁而继前日咧一对系居住喺该村呢个六泉楼嘅夫妇确诊之后咧，咁啊同一座大厦再有四名居民咧，寻晚系初步确诊嘅。咁除此之外啦，前日確診住喺呢個六泉樓嘅34歲嘅女子咧，佢工作嘅嘉利貨倉，再有咧係兩個同事確診嘅。咁日前咧曾經送過34歲女子到醫院嘅救護員，尋日亦都確診，咁係疫情下首名執勤嘅救護工作者咧中招噶。救护员本身咧，亦都住喺沥源村嘅噃。咁据悉咧，最先确诊嘅夫妇系居住喺呢个六泉楼八楼，新增四名患者，半数咧都系居住喺八楼嘅。咁其他居住喺七楼同埋十楼。咁港大专家袁国勇，寻日嘅深夜咧就去到沥源村嗰度视察水渠等等。咁當局咧一度召喚警方同埋係醫療輔助隊嘅準備，有需要嘅時候就遷移六泉樓居民咧往呢個檢疫中心嘅。咁而食衛局嘅副局長啊徐德義咧，佢就促請私家醫生咧，如果發現啊病人係有呼吸道病徵，即使病徵輕微或者是有其他懷疑咧，都應該要安排測試，並且話咧當局會改善流程，令到私家醫生咧合作一啲。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咧，尋日就發信通知私家醫生，深喉唾液咧不再限於起床後收集啦。有醫生認為咧可以方便病人，並且咧就提倡呢一個嘅衛生署主動向醫生咧係派收集樽咁講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版頭條嚟噶。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嘅呢一个港文报道咧，就系佢话系独家消息啊吓。咁啊，港府派萬元就系提早咧于6月21日登记嘅。咁啊，财政预算案宣布向18岁或以上嘅香港永久居民每人系派发10,000元啦。政府一直咧表示将会喺本月底开始接受登记嘅。咁啊，据悉咧，经过政府相关部门、金管局、银行、香港邮政等等参与机构嘅连番努力配合咧。政府有空间咧，系提早计划咧，就系话接受派钱登记噶。最快有望咧，就系草拟喺今个月嘅21日星期日嚟噶，就开始接受登记噶。咁啊，据悉届时咧，超过20间参与银行旗下嘅分行啦，同埋邮局咧，都会喺星期日咧系开门，俾市民领取同埋交回表格噶。咁啊，市民咧亦都可以经电子方式登记，全港咧系约700,000人咧都可以受惠嘅。咁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亦都表示啦，相信咧可以喺今個月月底咧係接受呢一個合資格嘅市民登記，7月中咧就正式派錢，估計咧去到8月底，大部分市民咧就會收到款項噶啦。咁啊，據了解啊，因應本港社會經濟狀況，再加上疫情咧，政府內部咧一直都希望能夠提早派錢嘅。咁啊，目前籌備進度咧係符合預期，咁亦都咧俾咗政府空間可以考慮提前一個星期。咁所以咧就係21日咧就係開始展開呢一個派錢計劃，接受登記啦。呢一個咧係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好啊，等咗好耐啦嚇。 係啊， 係啊，真係好想快啲攞到啊！ 好，唔該曬Barbie，跟住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减退啦，咁啊政府统计处寻日公布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估计大概咧就系241亿元嘅，咁啊较上年同期下跌咗36.1%，较3月嘅42.1%为收窄噶，咁啊而今年首四个月合计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按年下跌35.3%。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就表示，零售數據跌幅收窄與 商场上个月推出的优惠是有关系的。展望啊，零售业前景咁啊，视乎咧就系疫情以及社会事件发展而定噶。咁对于政府啊，将向市民咧就发放嗰10,000元啦，10,000元啊，咁啊，佢认为咧或者会有轻微鼓励咧消费嘅意欲，咁但系整体嘅帮助咧其实都有限噶。好啦，再睇多啲数据先。咁啊，按照住啊主要类别嘅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分析，今年四月同埋上年嘅同期比较，跌幅最大嘅咧就系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咧就系名贵嘅礼品，咁啊下跌咧76.6%都相当大啊吓。其次咧就系服装下跌63.6%，药物同埋化妆品类别下跌咗咧就62.9%嘅。鞋类、有关制品以及其他嘅衣物配件下跌咧就系55.6%，眼镜店啊都下跌43.2%，书报、文具同埋礼品咧全部都系跌咗39.9%噶。咁啊，头先听咗好多跌噶啦，都有啲咧就系逆市上升嘅类别噶，系乜嘢咧？就系、是、超级市场货品啦，按年上升咗14.4%，以及咧就系家私家具啦、固定装置，亦都按年咧就上升咗1.6%噶。咁啊，佢更加指出啊，上年四月嘅基数咧就系少于三月，加上今年香港人外游情况减少，以及咧就系销售啊有轻微嘅回升，所以咧整体嘅跌幅咧系有收窄到噶。不过佢表示啊，本地嘅零售业喺今年首四个月相当疲弱，估计今年啊上半年整体嘅零售总销货价值咧跌3%-5%噶。咁但系难以预测下半年嘅零售市场。佢话到六月啊，对零售业嚟讲系一个关键嘅时间，能否反弹视乎咧就系本地嘅疫情发展啦，以及咧就系近月嘅社会事件影响到底有几深远。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转睇下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都系少有咧就系用咗咧外国嘅新闻嚟到做头条嘅。咁啊，东方嘅头版咧就话啦，美国反警暴示威，寻日咧就踏入第六日啦。咁而骚乱咧蔓延至75个城市，包括咧首都华盛顿在内，超过50个城市咧系实施宵禁嘅，有4400人咧被捕，系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啊喺1968年啊遇食身亡以嚟咧系最严重嘅骚乱啊。示威者连日咧就包围白宫，并且咧焚烧国旗，咁而白宫咧罕有地熄灯，咁总统特朗普更加一度咧就系匿咗入去咧嗰个地堡啊，即系地下碉堡嗰度避难嘅，成为咧呢个地堡启用73年嚟咧首位因为示威而进入地堡嘅总统嘅。肯塔基州執法人員更加首次是發射實彈擊斃了一名男子。而特朗普前日在社交網這個 Twitter 那裡就宣布了，就說將會把反法西斯運動列為恐怖組織，並且指控就部分傳媒煽動仇恨以及是無政府主義，強調就沒有白人至上主義者參與示威。他昨日再發文就批評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等等的激進左翼就保釋那些無政府主義者，令他們掌握實權，並且向所有人課以重税。咁啊，特朗普呼吁咧，民主党籍市长以及州长咧，需要采取强硬手段啊，出动国民警卫军去对付咧无政府主义者。佢亦都咧再次称赞咧国民警卫军咧表现出色，应该咧派驻到其他州份咁讲。咁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咧，寻日就表示啦，中方系关注事态发展嘅，呼吁美国啊。美國政府要履行佢根據咧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應承擔嘅義務，就採取切實措施咧，係維護同埋保障少數族裔嘅合法權利。咁而趙立堅咧亦都批評美方咧，就將港獨同黑暴分子美化為英雄，但係就將咧佢哋自己美國國內抗議種族歧視嘅民眾咧，就稱之為暴徒，係典型嘅世界馳名雙重標準啦。咁而睇翻香港咧，本港嘅民主派議員咧就並未對 美國警方的行為作出譴責，或者作出聲援美國的示威者的行為，令人質疑存在雙重標準。有本港建制派議員就以噤若寒蟬來到形容民主派的表現，是指香港的民主派表現，暗諷香港的民主派封口是否代表認同美國警方應該是對暴力示威的方式咁話。咁呢個嚟自咧今天嘅《東方日報》頭版頭條報導。 好，咁啊睇睇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咁啊，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獅子山隧道入口嘅慢線有壞車，嚴重擠塞，龍尾咧就喺觀塘道近啟業村噶，亦都影響到咧就係新舊清水灣道往龍翔道係擠塞噶。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嘅路線啦嚇。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翻呢个报章啦。咁啊，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到底有啲咩报道咧？就讲到话咧，五个功能界别嘅选民增加，饮食界咧系增加超过四成嘅。咁啊，立法会选举咧暂定喺九月六号投票啦。选举事务处琴日咧就系公布咗临时选民登记册，2019至2020嘅新选民登记年龄分布咧，最多咧就系介乎36至60岁嘅。而地方选区咧系有445万嘅选民，较上届立法会选举咧系增咗67万嘅。单单系新登记嘅选民咧就有大概40万，系创咗回归之后嘅新高噶。咁至於功能組別方面咧，大概係有418万嘅選民登記超級區議會界別，其餘傳統功能界別咧就有大概24.8万嘅選民嘅，較2016年立法會增加咧係多超過呢一個8000人嘅。咁有多個民主派咧主攻一直由建制派盤踞多年嘅五個功能界別啊，選民登記咧係較2016年選舉咧係大幅增加嘅。咁啊，當中咧包括咗體育啦、演藝、文化同埋出版界咧，都係增咗42.5%。咁啊，飲食界咧就增咗43.6%。咁啊，同樣咧都係多過40%啦。咁至於對於外界分析嚟講咧，泛民話有機會咧係喺直選度贏到多2-3个議席。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就话啦，民主派咧去年喺呢个区选中大胜，不过其实咧得票率咧只系得56%嘅啫。我相信民主派咧如果今次咧喺地区直选表现咧，系要取决于咧佢哋会唔会有大量嘅参选人被取消资格。咁啊睇翻咧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啦，议席方面咧70个议席当中，泛民咧系攞咗29席，咁啊包括咗19个地区直选议席啦，同埋10个功能界别嘅功能界组港议席嘅。咁啊，换言之咧，一旦如果民主派咧喺功能界别度成功抢滩咧，就好大机会主导新一届嘅立法会啦。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持续咗30年嘅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今年首次咧就系被禁噶。警方寻日向支联会发出通知，禁止星期四喺维园举行嘅六四烛光集会，理由咧就系肺炎疫情以及咧就限聚令噶。警方话到啊，本港嘅肺炎疫情嘅应对级别仍然系紧急嘅最高级别，公众集会属于高危嘅活动，有理由相信有关活动会增加参与者嘅感染风险，以及咧就对市民构成重大威胁。警方相信，即使对集会施加条件，亦都无助维护公共嘅秩序、安全以及他人权利同埋自由。任何人继续或者企图继续进行有关嘅集会，或者啊指导有关集会，即属违法噶。支联会主席李卓仁表示，咁啊将会实行 Plan B 噶。佢认为啊，餐厅、泳池、公共交通都可以咧，就系无视人际嘅距离。警方却以疫症为由拒绝六四集会系绝不科学。咁啊，对于今年冇办法延续六四大规模嘅集会，佢表示遗憾。咁但系强调，支联会咧就不会退让噶。1997年回归，2003年政府推出23条立法草案。李卓仁都被传媒问到六四集会会否系最后一次，今日佢慨叹啊，完咗一关又一关，直至到31周年传统中断，咁系一国两制灭亡嘅证明咁讲。咁但系佢强调，明年仍然会继续咧就坚持举办六四集会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西村贵教继续为日本动画唱主题歌曲，今次联同动漫女歌手大仓明日向 Aska 一起为白猫计划唱出他们的作品《天平》。 帝算除了将教主唱腔放入歌曲旋律之外，在 MV 也都加入了火和雪的元素，藉住冰火不相容的道理，碰撞出强烈的音乐冲击。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西村贵教》《天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啊 ，Bobby。 Good morning 啊，梅姐。 系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Good morning， 今朝咧，我话梅咧就想咧同各位咧小宝宝咧讲一声注意注意啊，小宝宝。 哦， 系啊。 咩事咧？ 系啦，嗱，话梅阿姨咧同你哋讲啊，记得咧要同爹哋妈咪讲咧，担心咧而家咧抗疫啊，有好多唔同嘅病菌啦，同啲病毒啦，好容易咧就会侵袭小宝宝啊。嗱，除咗咧，我哋担心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咧，佢嘅病毒咧会系啊感染我哋嘅小宝宝。宝宝之外啦，其实呢亦都有啲专家开始啦都忧虑啦，因为呢嚟緊啦呢一个嘅又係实情啊，每年嘅呢个冬季嘅时候呢又係嗰啲流感高峰期嘛。虽然而家呢我哋已经係开始踏入夏季啫，但係呢成日都讲啦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呢你都唔好睇小佢啊，佢有本事呢可以喺冬天嘅时候再嚟㗎。係 呀，都担心。 係啦，担心㗎。咁所以如果呢去到呢个夏季完咗之后呢，冬季呢嗰啲嘅病毒真係再嚟啦。咁到时呢又系呢流感嘅高峰期喎，咁你话系咪双重嘅夹击啦？ 哎呀，惊佢哋合体啊！ 系啊， 系啊，真系好担心嘅。咁所以啦，都有一啲嘅医生啊、专家啊咁样啦，建议大家啦，嗱，尤其是阿小白同埋芭比啦，你哋为人父母者啦，要注意啦，可唔可以听下啲建议呢？譬如话。小朋友除咗话呢要系勤啲去戴口罩之外呢，亦都应该呢要接种呢一个嘅流感疫苗喎。咁、可以呢双管齐下呢作出一个保障咁㗎。嗱，如果系咁讲嘅话呢，究竟呢喺呢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佢嘅爸爸妈妈系咪真系都好常咁样定期呢为小朋友去注射啊，去打呢一个嘅流感疫苗噶啦。嗱，而家咧喺直播室就有两个家庭啦，咁都可以参考一下啦。你可以呃我嘅，咁但系你呃唔到自己咯，嗬吓、小白 系 点啊？ 我上次咧系 有佢嘅， 系冇嘅。不过咧，我下一次咧谂住会打翻呢个疫苗，因为点解咧？ 系咯，你口震啊你？ 唔系啊，因为上次咧唔系口震，因为佢上次咧冇打到个疫苗咧，佢就咁啱就中咗嗰一只嘅病毒。咁 哎呀，系、哎哎，我都记得啊，有一次你都好似好频临咁，好最近啊，全家都病晒。 系啊，咁所以咧嗰次我都俾我个医生即系佢提醒我嘅，不过我觉得有少润我啦，叫咗你打呢个疫苗。打了疫苗啊，就算中了病發都冇咁傷噶。 佢有應該潛在咗有兩個字吞咗落肚， 係啊， 抵你死。是不是呢？ 好，到 Barbie。 我上年都是冇的，不過我今年都會帶佢打。 哎呀，你都好似不過你，哎，我真諗唔起啊，因為你好多時候都有唔舒服，我就唔知道你邊次係啦，真係啊，咁所以都係要打咯。 係啦， 啊，咁嗱，既然係咁咧。因为呢今次担心呢就係、是、学你哋讲呢，哇，双重夹击啊，咁唔好俾佢得逞啦。咁所以呢为人父母者，尤其是对于小宝宝嚟讲呢，真係要加倍嘅留意啊，打疫苗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肺炎、流感两大疫情都要抗。宝宝疫苗要打，口罩就千祈唔好放。 收到，知道知道。 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而家好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咧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就挤塞排到顺利村。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西湾河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西湾河。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噶，咁啊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噶。咁入沙田方向龙尾就喺彩虹隔音槽啦。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都系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港。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车多，龙尾喺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挤塞，龙尾喺三圣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二十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wi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uwi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uwi， 咁啊睇到今晚美股咧有得升，不过咧睇翻港股 ADR 咧就缺乏方向。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系啊，睇翻美股寻日有得升啦，咁但系个升势咧都唔系相当之厉害嘅。咁睇到咧，主要咧都系因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发表嘅讲话咧就较预期温和啦，咁同埋咧冇提及到咧撤销香港特殊待遇几时生效啦，咁呢啲咧都稍微咧令到市场气氛咧稍微缓和翻一啲啦。咁不过咧暂时嚟讲咧都唔可以有过分嘅乐观憧憬啦，因为依家始终都系政治事啦，而特朗普咧过往嘅作风啊或者感言嘅性格咧，其实可能之后咧又失惊无神，又唔知讲啲 啲乜嘢咧，咁都會影響到咧中美關係啊。咁所以嚟緊咧，港股短線咧可能都會繼續波動一啲啦。咁睇翻恆指咧，尋日咧就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收市嘅時候咧都升七百幾點咧，咁仲上翻咧十天同埋二十天線嘅。咁但係咧現階段咧，因為始終都較為波動一啲啦，咁短線嚟講咧，睇下咧可唔可以咧突破到咧之前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位咧，就即係24,500点呢、這個阻力啦。咁支持位咧，短線咧就睇翻咧22,700点呢個水平咯。 嗯，咁啊，今日咧聽眾楊小姐就問只寶城啊嚇，咁啊佢現階段啊冇貨嘅，咁啊問下 Cherry 啦，值唔值得咧買入咧喺現價位？咁啊交俾 Cherr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嗯，睇翻寶城咧，都係一隻大型嘅保險股啦。咁佢業務嚟講咧，都係好受呢個內地訪客業務影響嘅。咁之前咧就新冠肺炎疫情啦，咁有啲限制措施，咁令到咧內地訪港旅客大減啦。咁所以集團咧今年第一季度咧喺亞洲業務同埋香港市場咧個業務相別各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倒退嘅情況啦，咁所以嚟緊咧，可能短線咧都要等疫情過後，睇下係咪真係咧可以回復翻咧呢個增長動力啦。另外咧，咁睇翻如果買得寶城，咁我諗相對咧，其實都可能想比較作為一個穩陣啲啊，或者收息嚟講啦。咁而家目前嘅息率咧就大約咧3.5厘左右啦。咁對比同業咧友邦咧，咁息率大約2厘左右咧，咁算收息嚟講咧都算唔錯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啦。咁寶城對比友邦咧，可能佢嗰個交投啊或者活躍程度咧，可能咧就會相對較細一啲咯。咁股價方面咧，咁寶城呢一兩個禮拜咧都做翻好啲嘅，咁都上翻咧十天、二十天同埋五十天線嘅。咁如果未楊小姐未揸住貨嘅話咧，可以等咧回翻去98蚊之下，分階段吸納啦。咁個風險就唔會話真係太大啦。咁反彈阻力咧就睇翻100天線啦，即係大約120蚊左右呢個水平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啊，星期二嘅朝早九点踏二过啲，咁就系9:11，亦都迎来有我哋嘅好朋友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听 晨光啊，真系好开心噶， 系咪 啊？八点半前， 唔好氹我哋 哇，吓咩妈咪啊？ 头先阿小白讲嗰只日本嘅鬼怪咁样， 日本鬼怪系， 而家变咗系一个 阿妈必赢啊， 而家变咗吉祥。强物啦，喺日本啊，系阿妈必赢。 呢啲永远都即系有由中国嘅民间传统。 系啊， 咁啊点咧？ 啲岁兽系嘛？ 系啦，点啲岁兽啊、门神啊咁样，都系挡住啲唔好嘅嘢。 系啦，阿小白而家好努力啊，揾紧一张图片咧，睇下可唔可以放喺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等大家望一望啊日本佢哋嘅呢一个阿妈必赢啊！呢一個嘅零售啊，什麼嘅愛嚟擋住嗰啲肺炎啊，個公仔究竟係樣個樣係點嘅咧？ 啊，呢啲係好嘢，好啊，即係最緊要心安。好似頭先你講係打呢個流感預防針啦， 係啊， 呢啲唔止淨係心安，都係有用嘅。雖然咧，我哋咁多年都知道啦。佢個保護力由50%跌到75%，但係咧有就總好過冇。但係好坦白講，打流感預防針咧 唔係個個肯打嘅， 咁 啊，即係苦口婆心一路咁勸咧，係都係點樣樣咧？嗱，好得意喎！就算你話啊，你驚痛，但係當佢伸出咗係噴鼻，已經好多年啦，其實並不是咩新嘢，啲人都係有抗拒嘅， 真係同痛嘅無關 啦，係咯，純粹係唔想去打啫， 真係啊！啲小朋友噴噴鼻啊嘛，喺英國咧。啲小朋友冚唪唥都系噴鼻嘅，系已經避免打針咁痛苦啊麻煩。咁但係咧，即係你除非你係全面嘅唔使錢啊，係咁打。 其實香港已經好多時都係已經唔使錢 嘅，係啦，亦都有好多優惠嘅，尤其是啲學童咧。 係啦，但係驚咧就係痛，普通啊打針都係痛，咁所以咧都係要繼續勸繼續勸。你试下打啦咁样，因为太多嘅病，即系你想减少一种咧，就一种噶啦。 系嘅，系 亦都讲过，如果就算系有风湿病啊、自体免疫嘅病嘅人咧，喺食某些即系压抑抵抗力嗰个免疫力嗰啲药之前咧，都系打咗佢，咁希望少一个忧虑嘅。呢个真系要减少，因为而家咧即系预防疾病咧。即是我哋嘅好重要嘅去做法嘅。譬如咧，喺英國咧就發覺，大概佢哋估計即係佢哋做過一個研究咧，就200万人喺英國 England 咋，即係有係危險，那個血糖已經係高噶啦，即係有可能變成第二型嘅所謂糖尿病，成年人嘅糖尿病。咁面對呢、一個危機啊，直情健康危機咧，咁啊英國咧就又諗咗啲方法啦。佢咧就係、嗱，我哋希望控制住你啲卡路里。咁啊佢咧就每日派咧有啲特別嘅營養飲品，係只得800个卡路里一日嘅啫。咁俾5000人。如果你係啱啱發覺你真係叫糖尿病咧，佢就每日送俾你啊呢啲咁樣，希望咧你可以減低你嗰啲熱量，減低你繼續呢個二型呢個糖尿病嘅風險。咁呢啲咧又係個預防嘅藥物，預防嘅方法。但係究竟成效幾多咧，就唔知啦。因為佢啱啱由4月先開始做呢件嘢嘅啫。咁呢啲咧，起碼要1-2年後啊， 先觀察到啦。 初步嘅有冇咩成果咧？咁呢啲係咁做噶啦。咁啊，但系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話啊，好多新嘅藥物啊測試咧，都要美國 FDA 去話，得啦咁樣。嗱，其實美國嘅食物藥物管理局咧，佢哋俾一個新嘅藥物出嚟咧，佢哋都係睇呢個藥物咧呈交嘅報告，睇下揾啲專家睇睇。安唔安全啊？有冇效？好啦，佢俾咗你出嚟啊，佢 approve 咗你啦，但系咪真系安全呢？咁啊，唔系噶， 唔系噶咯咩？ 唔系啊，继续要睇噶。嗱，即系譬如有一只减肥药，呢只咧叫 Belvil 啊，药名就系 Lorcaserin。嗱，呢一只药咧系2012年咧就有呢个 FDA 俾咗你出 approve 咗啦。但佢哋跟住咧，唔該你繼續做研究。咁佢呢個藥物咧，就由2014至2018年咧，就做咗12000個病人，呢5年內。好啦，咁第一時一個藥物係咪真係好好成效咧？你話呢隻藥物係做乜嘢？係減肥啊？因為減肥 嘅減肥應該好多人想試喎、 啊，直情係啦， 爭住去試啊！ 彭仔對面個都想試啦， 彭仔自己都想 試啊！ 彭仔咁多嚿啊，突出啊， 好容易肥啊， 腹肌真係啊！ 呢個年紀， 後生仔年紀啊， 係咯，咪就係咯， 都係叫彭仔啫，咁多年啦。好啦，咁啊，呢個減肥藥物咧，咁啊一路研究落去咧，咦？唔系咁叻嘅啫，唔系话减得好好嘅，咁所以第一个成效麻麻地。咁啊，但系佢呢个嗰阵时开始出嚟宣传系乜嘢咧？宣传就话话呢啲咧就系个冇乜副作用嘅。譬如咧，你个心脏有咩事咧，长期服用咧都冇乜问题嘅。 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好东西呢？我发觉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两组人呢就发觉，咦，这一组的人有些癌症多了、 嗯、 包括了胰脏癌、啊、大肠癌、啊、肺癌、啊、这样。咦、嗯、多了吃这些药。嗯，是那个癌症机会多了，这只特别的减肥药。 这 个大件事，这个。是 Locasarin。咦，这个不行了。真的完全呢，真的是令到那个研究人员呢直情好 好担心。 担心了。所以说呢，药厂呢就自动收回这只药。 好。是啦。咁呢个时候呢，李医生啊，我哋都有两则嘅特别交通消息要同听众先讲嘅。而家早上时间九点啊19分啦，咁啊先讲咧就龙翔道往荃湾方向，就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慢线咧有坏车嘅，严重挤塞，咁龙尾咧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嘅。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嘅慢线有坏车啊，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一则嘅交通消息就喺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喺爱秩序湾。重复一次，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喺爱秩序湾嘅，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好，继续啊，李医生。 好啦，咁啊呢个改道行驶，咁你发觉啲药物咧唔妥咧，你又改道行驶啦、 啊，或者要试过，或者重新咧再做过啲临床实验先得嗰啲药物。 系啦，即系改道行驶，好多嘢咧都系要小心，系嘛？唔系话。美國 FDA 啊 approve 咗就一定安全，係會改嘅呢啲嚇，你睇下個進展點樣咧。好啦，咁喺呢個改道而行咧，咁、又有個研究出咗嚟咧，就好得意嘅。 係咩？ 年紀大咗85歲以上，做乜嘢運動好咧？ 85歲以上啊？ 係啊，呢個係。 我諗唔能夠做啲好劇烈嘅運動啦， 應該揈揈手、揈揈腳嘅啫嘛。 嗱，但係當然咧，一個人如果到咁上下，佢住醫院住得耐啊，又懶啊，又唔肯喐嘅話咧，即係喺老人院年紀大咗85歲以上咧，70%+咧。都唔行噶啦，已經成日瞓喺度啊，飯來張口啊嗰啲咁樣，咁啊令到佢發覺我哋做人好多普通生活嘅嘢、去廁所啊、沖涼啊、著衫啊、起身喺床度起身啊、行啊，呢啲係舉步維艱嘅，真係係冇乜力。咁啊，尤其下肢啊，嗰啲肌肉冇乜力。咁啊，冇乜力又點樣咧？係做乜嘢嘢咧？嗱，我哋當然。理論上就好易啦，做啲帶氧運動啊，點樣樣？但係咪咁容易做嘅咧？嗱，好簡單，我哋有啲叫做腿部推拿、推舉嘅運動啊，即係坐喺度啊，好似踩單車咁特別咁嘅嘢， 提下只腳， 提下只腳啊，訓練下呢個大腿啲肌肉，希望佢有啲力啊。有啲咁樣嘅壓力係喐下佢啊咁樣，嗱佢哋研究都去到90歲啊，90至95歲 都仲可以咁做啊， 梗係可以，但係有幾多咧？我就真係有啲咁多懷疑啦。 我諗我去到嗰年紀都喐唔到咯， 係啦， 唔好咁悲。 係啦，嗱，亦都講頭先阿 Bobby 講咧，可以做啲咩好輕嘅運動咧？慢慢扶佢行下，由個唔係坐喺張凳度啊，坐起身啊咁樣。一日20分鐘已經好好啦，唔好話講話我哋有咩150分鐘，一日有20分鐘啦，咁有人幫佢行下。但係呢樣嘢咧，有陣時喺現實上咧，亦唔係咁容易嘅。好啦，咁如果我哋唔行，可以做乜嘢咧？啊，用啲電療咧，刺激啲肌肉，係啦，刺激啲肌肉咧，等啲肌肉咧可以係有震動啊，有啲喐。咁啊，亦都係另外一種嘅方法。但係究竟呢啲安全性啊，有幾效啊，有幾好啊咁樣？每個人嘅於呢一啲咁嘅反應咧，係唔同嘅。所以用電嚟刺激啲肌肉咧，亦都係一個方法係試緊嘅。咁啊，但係其實一句講曬，運動咧就並唔係阿小白嘅專利。 系人人都应该要， 人人都应该去运动嘅。啊，咁样呢个咧，吓每一个人，当然你个时间啊，你个能量啊，做几重，即系几可以做到几多咧？ 几高强度咧？个运动啦， 就永远不会太迟嘅。系，即系尤其好似呢个研究做嗰个咧，年纪大。85岁以上90岁一样都应该是勇往直前，好像晨光第一线的精神一样， 适量的运动啊， 没错啦，希望各个身体好啦， 有得闲啦，唔使得闲啦，应该每天都找时间去做下运动咯。多谢晒李嘉仁医生，下个礼拜倾过下。 好，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怕再赖床。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星期咧，不如集中同大家讲下流行歌曲嘅音乐部分。简单啲嚟讲咧，听流行歌曲通常我哋就系听旋律同埋听歌词嘅。正所谓嗰只歌好唔好听啊，又或者首歌有冇嘢讲咧咁。不过由头到尾啊，其实都系音乐，所以乐器嘅部分咧都系好重要嘅。我哋不如开始嘅时候简单啲讲起啊！我哋用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当唱片监制 Quincy Jones 同 Michael Jackson 决定要整翻一只连 Rock 友都要听嘅 Michael Jackson 歌嘅时候咧，佢哋就谂起揾超级 Rock 吉他手 Eddie Van Halen 响歌曲里边咧客串，整翻段吉他 solo。当 Eddie 收到个电话话 Michael Jackson 想揾佢弹吉他，最初咧佢以为系嗰啲整蛊嗰啲电话嚟嘅，就冇理佢。结果啊，先知道原来系坚嘅。咁佢就一口答应噃。Eddie Van Halen 强调呢一段经典嘅 solo 咧系送嘅，因为后来只碟 Shirley 买到飞起，佢一个先都冇收过。顺带一提，通常呢啲咁嘅歌嘅音乐部分咧，就系记饼冇带去另一个录音室里边，等个乐手弹完，有可能大家都冇见过面。不过呢一个录音咧，系 Michael Jackson 同埋 Quincy Jones 登门拜访 Eddie Van Halen。而錄音的部分呢，就是在 Eddie 屋企一個細細的錄音室當中， Eddie 其實說他只是接了幾剔咁就收工了。趁住這個機會聽聽這一段經典的吉他 solo， 記住彈吉他的是 Eddie Van Halen。 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晨光追踪31。 好啦，喺九点半之前啊，当然要啊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问下今晚港台电视31咧有啲咩好节目啊，值得啊推介俾我哋嘅晨光听众啦。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就接通咗啦，罗启新喺度。早晨，卡萨。 早晨啊，鹏仔。 系啊，今日星期二，星期二晚、哦、有咩节目啊？ 今晚呢，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呢个8点钟呢就会有呢、這、一个4点31啦。咁、其实今日晏昼4点半呢就有两位人士呢。 4点半。 係、啦，咁就会上嚟香港电台嘅。咁、 哦、 分别呢就係、是、田北俊。 哦，田北俊。 係同梁家杰。咁佢哋呢有啲咩关系呢？原来喺2003年呢，特区政府推动23条立法嘅时候呢就惹好大争议啦。咁嗰陣时呢，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咧，就喺呢一個七一大遊行之後咧，就宣布啊辭任呢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係啊， 啊認為咧政府唔應該咧係搶住立法嘅咁樣。 嗰陣時佢都做過一時嘅人民英雄喎、 啊。係啊，咁睇下你點睇啦，係咪？如果你而家話哇，你嗰陣時立唔到，而家立條辣啲嘅，就翻轉就話你，嘿，一日最衰你啦咁樣嗰啲 咁啊。阻住曬咁啊。 係啊， 唔係啩？ 咁而大律師公會主席啦嚇，即係亦都係辭任啦。咁咧就係阿梁家傑咧有份成立咗呢個23条關注組喎、 哦。所以而家就抄翻呢兩位人物出嚟啦。 咁兩個咧就喺度傾偈啦咁樣嚇。 咁希望今日咧就我哋个门口冇有太多人聚集啦。 啊，点解啊？ 系上一次咪好多人聚集嘅，搞到我哋咧即系翻工出入都好唔方便啊嘛。 都未必啊，呢两位我谂应该唔会好远。 冇多系啦。 系啊。 咁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我哋又要睇下咯噃。 嗯。 咁咧就第一就系、是，哎呀，而家咧就系、是、暑假啦。咁大家咧，好、多旅行社咧都要赚钱嘅，就是、靠啲游学团啦。 哇！今年仲有冇啊？ 阴公猪啦吓，咁究竟要有啲咩嘅对策咧？咁样，咁亦都可以睇翻呢样嘢。咁啊，去到咯噃，今晚咧就系十一点啊，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个题目咧就有个即系听落好惨啊，失失有号泣之哀。 吓、啊，可唔可以写出嚟噶？点我唔知道你边个字啊？ 即系譬如话号泣咁，即系 失失系乜嘢啊？ 失失即系每一家人啊！ 哦，即系即系室内嘅失啊！ 系啊， 就两个失字， 冇错啦。咁、哦、其实咧，亦都令我谂起啲画面啊！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是如果圣经里边咧，就系、是、当时希律王咧要每一家咧就杀咗个长子咧，跟住咧就大家就喺度喊啦，系咪先个？长子俾啲， 你真系考起我拜神嘅，我鬼知咩？ 咁另外我唔知有冇睇埃及王子啦吓、 啊。卡通片我有睇。 系啦，咁咧即系佢哋埃及嘅每一个长子咧，都系都会死咗啊咁样，咁大家就喊啊，即系嗰啲画面咧，真系好动容。但其实咧呢、這个咧就系讲话喺中国啊咁多年嚟咧，都对疫症咧都有好多嘅对抗啊。咁啊，同埋咧，佢哋原来咧有啲叫做咩方士制度啊，吓、 哦， 即系其实咧，当时中国人喺历史里边咧，去对抗呢个疫症咧，有好多参考 咧， 咁样用紧嘅。 好，咁啊，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早上有清洁工人为大厦嘅公用设施，包括出入口大门以及密码按钮等消毒，亦都有工人将部分杂物搬走。有住户對再有居民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感到擔心，憂慮大廈的喉管等有問題，會加強個人防疫措施，包括出入戴眼罩和口罩。他又將一個行李夾搬到私家車，以便可以隨時暫時遷出。另外，衛生防護中心陸續收集陸泉樓住户的深喉唾液樣本樽。有住在另一座的居民说，由于妈妈有朋友住在陆泉楼，他们曾经一起用膳，担心交叉感染，所以今早到场询问能不能够留样本做测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四川有两宗，上海、广东和陕西各有一宗。过去一日未有新增死亡病例，但是新增十宗无症状感染者，八宗是属于境外输入，有两宗转为确诊。内地累计有死亡病例4634宗，83022人确诊。世界卫生组织重申期望同美国保持合作。总干事谭德赛认为，美国过去的参与已经令到世卫大不同，世卫期望有关合作可以持续。他又透露，世卫近期和美国的沟通仅局限在美国上个星期表示要中断关系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各州停止暴力示威活动，否则他会出动军队处理。特朗普嘲笑部分州长是弱者，要求他们以更强硬态度打击示威活动中的纵火和盗窃活动之后，星期一傍晚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记者会，表示已经建议各州长派遣足够的国民警卫军人员控制场面。 他正是调动所有联邦资源镇压示威，包括部署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执法人员，制止首都华盛顿的暴力行为。扬言如果各地的市长和州长未能够重新掌控街头情况，他会以同样手法迅速处理问题。记者会期间仍然有几百名示威者在白宫外示威，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现场亦都部署闪光弹，但是多间传媒报道现场的示威活动大致和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0点，系升177点，总成交金额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0点，系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蚊，升5蚊；中国平安77.85，升4.5；友邦保险67.6，升1.5；美团点评149.4，跌6毫；中芯国际18.9，升7.2。港交所284.8，升2.2；华电福新系报2.38，升8.7；阿里巴巴201.2，跌1.6；领展房产基金63.35，升2.1；盈富基金24.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6，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0点，升233点。港金现价报16,085蚊，跌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7.5美元，卖出1,73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有两个地方好挤塞噶。咁先讲咗港岛区先，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非常之长噶，排到去筲箕湾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南安里上翻东区走廊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骏丰花园噶。咁我再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严重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去筲箕湾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南安里上东区走廊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丰花园。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咧就呢一个比较好消息，就系已经系坏车拖走咗，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慢线噶，咁喺3分钟前拖走咗，咁但系呢一刻咧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啊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啊，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返铜锣湾方向，近住无范里一段车多，龙尾在芬尼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 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彩云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沙沥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二最强独家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有桂花田。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我桂花田觉得最开心就是做白雪公主， 不是吧？ 嘅母校， 哦， 因为阿摩嘅成日都会赞我是最靓噶嘛。 唔系，佢系赞白雪公主最靓。 我生白雪公主出嚟嘅，即系我都靓。 但系你后母啫， 咁我唔做啦，我做翻桂花田啦。 从此桂花田仔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来到我的享乐时代啊，要预告一下先。今个礼拜开始呢，因为踏入六月份呢，大家听到我哋好多宣传声带呢，二台咪有一个排头嘅。叫咩？ 二台深一分， 六月深一分啊嘛， 系 系啦，到七月又点咧？咪七月深一分咯。 七族二台七月好开心， 死未 好开心咁样系咪？ 系啦， 好开心。 咁啊，既然六月深一分咧，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响应一下啦。咁我哋咧就会贡献咗呢一个我的享乐时代嘅环节出嚟咧，就让其他嘅节目主持咧都可以咧入侵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一齐分享一下佢哋有啲乜嘢嘅喜乐啊、享乐嘅活动， 入侵沾染下我哋嘅荣光系咪啊？ 啊，咁样 系啊，咁样我哋沾染下我哋嘅晨光咯，咁样得唔得？ 你真系想死 入侵， 你要自杀，唔通我唔俾你咩？ 系咪啊？ 我建议要讲翻自己个名啊，喺广告嘅说话之后。 O K， 阿 O 系，我觉得你哋头先嗰个几好，不过 咩啊？ 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啊？ 唔系已经决定咗持续嘅啦咩？我哋 系啊， 小白。 持续我觉得有啲烦啊，我 是有啲烦咧，咁样咁所以都系暂且算罢啦。咁预告咗我哋逢星期五嘅我的享乐时代就会贡献个时间出嚟嘅。 好， 嚟紧呢个礼拜五系边位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宣传声带啊，又或者系我喺节目里边嘅呼吁啊，推广啊，或者系预测啊。各樣啦， 預測 究竟邊個咧？ 哦，應該係顯赫啲嘅個身位， 係咪啊？ 根據你頭先嘅介紹， 未必，可能係當氹嗰啲咧。 哎呀，當氹我頭先咪話沾染我哋嘅晨光咯， 咁都有呢個需要嘅， 需要。 即係邊個當氹嗰啲就嚟我哋嗰度嚇，希望可以幫幫佢嚇。 好， 今天係邊個？ 享樂時代 係我啊！喂，但係要提一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十一點鐘啊嚇。 係咪好大雨啊？話 大雨啊！頭先出去斟。斟水嘅时候，系 啊，你哋趁落雨去斟啲水，斟雨水啊， 唔饮得嘅雨水， 水机 夏天 喺度门隔篱， 为大地带来雨水。 你讲到好似喂落雨啊，出去斟啲水先， 系啊， 扑 安保啊，加计啊嘛， 原始人噶嘛，原始人咁啊，真系。 即系虽然港台冇乜资源啫，水系 有，水 都冇滴 嘅，水有嘅。 好啦 ，Barbie 有啲咩享乐嘢分享？ 今日咧就真系要讲下啦。之前咧都同你哋讲过咧，就系话，因为呢排咧，幼稚园 K1 同 K2 嘅小朋友咧，特别 再翻啦， 系啊，咁所以咧就家长都多咗 好 无奈 你嘅样。 其实我真系好无奈，我好坦白话俾你听。 其实我都好无奈。 你又系啊，小白。 系啊，我仔 K2。 哎哟，真系。 家长要揾好多嘅新玩意啦、教材啦，特别系咧去补充翻学校嘅嗰啲课题啊。因为始终咧，你透过短片教学咧，可能啲学生譬如有啲咩问题咧，即时问唔到老师啦。咁又或者可能喺一个课题里边咧，因为小朋友咧，佢哋系一嚿海绵仔嚟噶嘛，即系个求知欲好强啊。当你可能有一样嘢介绍咗俾佢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周边嘅问题咧，就要你去解答啦咁。 哦，有啊有啊，我个仔咧最近写嗰啲词语咧，写个影字啦，咁有字组词影字个影 啊。小白呢个正啊，真系。 系啦，跟住咧佢写个影字嘅时候咧，咁啊要字组词语，我教佢火影啦。跟住佢問我咩叫火影，我介紹埋套卡通片俾佢睇啊！ 有冇講鬼影啊？ 冇啊，鬼影都好喎。 鬼影好啊，泰國嘅著名電影嚟 嘅。鬼影影嚟噶， 係啊， 但係嗰個嚇死佢喎。 咁即係學唔學到嘢咧？ 學到，佢而家學到啦，係啊。 咁阿芭比可唔可以參考下？ 因為我咧就唔睇佢嗰啲乜乜 動漫， 動漫咁，所以咧可能就要喺另一個方向啦。咁但係今朝早咧，我都同大家分享咧，我近來買嘅一個叫做教具，但係咧。佢亦都系一个玩具。小朋友最惊就系咧，如果你有一个好沉闷模式嘅学习啦，即系如果你要佢坐定定望住本功课簿去学习嘅话咧，咁佢就会觉得哇，真系好闷啊咁样啦。咁啊，特别系咧，因为而家自由惯咗啦，喺屋企就唔会话咧必定要规定你坐定定，要听老师讲，要好安静咁。咁所以咧就要谂啲方法咧，令到佢喺屋企咧都可以有翻个服从性嘅。咁咧近来咧就系即系要谂下， 系咯。 好难喎、 咁都要習慣下噶，唔系翻学就弊啦。 咁高啊， 系啦，咁我自己咧就尝试即系用老师嘅嗰啲语气咧，去同佢玩啦，或者系教佢做功课啦咁。咁但系近来咧，因为学校咧其实都有一个课题咧，系真系需要花多啲时间去教小朋友噶。咁就系咧，我哋即系咁啱线，好多家长咧都喺度即系忧虑紧啊，就系嗰个课题叫 phonics 啊。即系英文嘅嗰啲 拼 音啊！ 我哋旧时细个咧学拼音咧就流啲噶嘛，但系依家就多咗头先嗰个产物。讲多次， 系啦 ，phonics。 phonics 啊，系啊， 新噶。 其实就 但有礼拜四有礼拜四有啦，礼拜四有啦，礼拜四礼拜四真系好啦，彭爷帮我踢埋呢个创业 O2O 嘅嘉宾 啊， 方力申 啊， 系真系有方力申啊， 好嘢喎， 好嘢好嘢， 拼音申啊， 系好嘢好嘢好嘢， 咁咧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啲小朋友咧，其实至于学语言咧，可能佢听得多会识得讲啦，但如果你要将嗰啲文字咧拆翻开做唔同嘅音节，其实如果你学咗呢一样嘢嘅话咧。可能大个啲串字啊，又或者系啲聆听啊，嗰啲咧就会有好大嘅帮助。 喂 ，Miss Lam， 我举手。嗱，我哋细个咧学嗰啲拼音，嗱，我都知道你作为老师啦，又话有个教具啦，其实系好入顺嘅咁样。但我哋细个学嗰啲拼音咧，就 系 A I O U 咁样 啊。系啊， 同你讲紧嗰个咧 phonics 咧系两样嘢嚟嘅。呢一样嘢系几崭新。我哋细个咧学英文嘅时候，冇人教过我哋呢一样嘢 啊。 系啊，系啊， 我个仔而家都有学。 系学嗰阵时系，我记得依稀记得系跟字典。 系哦， 字典嗰度去 拆字咁 样，拆开啲字音咁样读咯。 嗯， 系啊。 其实而家咧都系同一个模式，都系拆开啲字音。咁不过咧就多咗好多而家啲小发明咧，或者系啲小课堂咧，就由细细个你谂下，而家啲小朋友三岁就开始要学呢一啲拆音节啦咁。咁其实同步咧。是可以學埋嗰啲大街同埋細街嘅寫法啦，咁咁我就於是乎咧，因為我個女女咧，由於停課以嚟咧，嗰個英文字母學寫字咧已經停滯曬啊！因為其實佢哋只係學到唔知停課，其實可能學到F 啊 G 啊 H 啊咁嘅啫。咁之後嗰啲就自己教啦，已經要。咁於是咧，我就諗啦，有咩方法可以同步令到佢好快識曬寫啲字啦，又可以識。 啲拼音啦，就唔會學校學一條短片嘅時候，好似好模糊咁啊！即係咩嚟㗎咁樣啦？咁我就買咗一套咧，係其實叫做拼音嘅棋翻嚟。嗱，點解我會覺得好咧？因為咧，你知道譬如捉棋咧，嗱就好似我哋玩好多嗰啲大人嘅棋類咁樣咧，通常咧會有幾個元素喺度㗎。第一，佢可能會有啲懲罰啦，或者有啲獎勵，通常都係咁噶嘛。你行到呢一步咧，就要你做一樣嘢啦，或者可以抽一個嘅某啲卡 大富翁咁啦。 即系类似咁样嘅玩法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当你同佢讲话，我唔系同你上堂嘅，我系同你玩下嘅啫。咁佢哋个兴趣咧就会多咗好多。嗱，因为咧，其实咧啲心理学家分析咧，其实四至八岁嘅小朋友咧，嗰个专注力咧，大概平均系六至十三分钟嘅啫。咁如果你要佢多过十五分钟坐喺度听你讲嗰样嘢咧，佢其实有其他啲小动作，譬如望地度啊，或者想走咗去啊，系好正常嘅。咁所以咧，家长有时都要有啲耐性去谂下，咪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佢会不自觉咁原来专注得耐咗咧，咁就可能你边教就边玩咯。咁我其实买呢一套翻嚟咧系咩嚟嘅咧？就系好似咧，我哋细个应该好多人都会有嘅，咪有啲磁石贴咧，系啲英文字母嚟嘅。其实咧佢都系咁样嘅，不过咧佢就系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嗰啲 vowels 即系 A E I O U 咧，零零舍舍系唔同色嘅， 系咪好有教育意义啊？咩 毛 啊？ 即系呢啲系响音啊，系咪应该叫做中文嘅译做，即系唔应该用 教义， 其实就唔应该用中文译英文嘅，我觉得都系交翻俾 Miss Lam 继续啦 ，Miss Lam 咁啊，除咗 A I O U 呢啲之外咧，其他嘅英文字咧都系另外一种颜色嘅。嗱，咁首先视觉上令佢哋分野咗有两个类别嘅字出嚟先啦。咁然后咧，当你即系将啲唔同颜色嘅文字砌埋一齐咧，佢哋慢慢咧即系形象化咧，望下咧就觉得， 知道个响音喺边咯， 系啦，嗱，咁呢个第一步就冇压力咁逼佢记，因为我哋细个咧老师系逼你， 但系逼咗佢记。 其实佢咪佢自己会记咗啦，已经系啊，唔使特别去要佢做啲乜嘢。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当佢嗰套游戏咧，其实佢当中咧有好多嘅嘢噶。譬如咧，其实我个女咧就俾我呃咗去玩好多次啦，已经。因为点我讲呃咧，就系因为我同我先生咧都有同一个心态，就希望佢多啲练习嘅。 系啊。 但如果你要佢坐定喺度同你读十次咧，你俾着我都唔想啦，系咪先？咁佢嗰套棋咧就系其实你大概咧十分钟都可以玩完一盘噶啦。因为佢就系好简单。淨係擲色仔行一格格嘅啫，但佢每一格咧都有一樣嘢咧係會要你行到嗰個時候咧就做嘅。咁例如係咩咧？可能係要你講五個關於水果嘅英文字，或者可能要你諗下有啲乜嘢字咧係嗰個字母開頭㗎，又或者要你唱一首英文歌咁等等嘅呢啲啦。咁當然有啲好搞笑嘅懲罰嘅，例如可能要你扮某一啲嘅動物嘅叫聲同埋佢行路嘅姿勢等等呢一啲咁樣啦。咁變相咧，你會唔需要佢坐定喺度，嗱，譬如你要扮动物，咁你要行开个位啊嘛，咁你无疑之间咧已经其实俾咗个 break 佢啦， 同埋亦都佢会趁呢个机会谂嘢， 系啊系啊， 佢思考啊， 佢不自觉咁样咧，为咗要赢嗰个游戏咧，佢就好开心咁样将佢识嘅嘢运用出嚟咯。咁当然如果佢系唔识嘅，咁你都可以慢慢去，就呢个时候就教到佢啦嘛。咁于是乎咧，呢一套棋咧，我个女每一日我翻到屋企咧，佢都好主动咁样话：妈咪，我想同你玩呢一个啊。 但如果遇到啲细路仔系唔想赢啊，冇乜好胜心。你赢咗，你 咁细个就咁平啊？ 你几叻啊？ 好少我 有冇啲细路仔？ 你赢晒佢啦！ 其实冇乜使，我系和平主义者嚟嘅。 我佛系啊！ 系啊，妈咪你好叻啊！次次都赢到我，我系咁噶啦。 每一个细路，几细路仔，我佛系噶。 唔系即系咁讲啫，即系咁讲啫。 你两个玩啦，咁 即系咁讲啫，系啊。幾好啊！呢個介紹啊，親子嘅推介。 呢一個我自己覺得都幾好玩，同埋咧，因為佢一來花個時間唔係好長啦。 激死啊！真 係。唔係啊，我覺得真係有啲咁嘅細路仔喎，即係你細路仔都有好多種噶嘛。我就唔信個個都話想考第一啊，仲有啲係，冇所謂咯。我份人係咁噶啦。 得過且過啦。 係啊，冇得過且和平主義者都得啩，唔一定要贏嘅。 咁希望聽眾屋企嗰個細路唔係咁嘅啦。 好啦，多谢芭比推介呢一套 游戏 啦。 2, 3, 5, 6, 7, 2, 3, 5, 6, 7, 走动大厦伴你数。 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片温暖没有家私的家里，一起跳舞。 甜嘅一首作品啦，嚟自朱持梁咏琪啊，有呢首作品叫做《一百层楼的家》。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余婆婆喺咪度啊？ 喂，好啊，白影后。 早晨， 你好啊。 早晨啊。 仲有 Barbie 阿 O 都喺度啊。 系。你好，你好。 系啊，你好啊。 点啊？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我打到嚟就好开心噶啦。 系啊。 第一次打就咁多几十年啦。 哇。 第一次啊。 系啊。 哎呀，我结咗婚五十几年啦，我听你哋个节目都几十年啦。 哇。 呢次话就我都听啦。 系啊， 从 听 到而家啦。 系啊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听佢哋大啊。忠实嘅听众啊，余婆婆系我哋系咪啊？嗯。 系啊，我睇住听住你入嚟嘅，你旧底唔系呢个台啊。 系啊。 我就系朝朝都听噶。 我旧底唔系呢个台，你都知道好嘢喎，余婆婆有料啊。咁啊，问下你啦，今日打电话上嚟有所谓何事咧？吓。 我谂住我结咗婚咁多年都未试过，我系加呢几日唔好意思啊。唔系个喉咙唔系几咩喉生咗， 唔紧唔紧要， 把声都好靓。 结婚啦， 结婚七年，恭喜晒！ 唉，多谢多谢。 系 咁，我都冇乜嘢，我哋两个，即系你氹下我，我氹下你啦。 吓， 即系有时去旅行啊，佢系即系有一次咧去旅行，佢真系冇话俾我听去嘅，我自己记得。即系结婚啊，或者有时生日咧，我都未必记得嘅。咁佢会记得嘅，佢记得咧就。同我报咗名，咦？我系去边度啊？去泰国咯，我系做咩咁去泰国噶？ 系啲去旅行经历，吓， 即系圣诞节嗰阵时去嘛。 系系系， 我好贵喎，贵咪贵咯，系一年一次有几多年啦？咁 好锡你啊， 有好多年嘅，好多年嘅。 我先生82岁啦，今年 系开心啊！ 佢好壮健啊，好好啊，而家屋企乜都系佢买。佢都好锡我嘅，佢都好锡我。 系啊， 咁啊好啦。 我而家讲一句咧，希望而家自己即系而家啲年轻人咧，唔好喐啲嗌交就讲离婚。 嗯，啱啊。 好，个个都挨过。 系， 即系唔好一讲离婚咧，咁啊即系离婚。 系啊。 我哋后生都唔系易做，即系嗰时六几年、七几年都系唔系揾食热啦。 明 啊。我有三个细佬哥，两个仔，一个女。 嗯。 大家系好辛苦， 咁 所以咧就过咗去算啦。最紧要两夫妇咧就唔好提嗰啲。 系啦， 以前 嘢。 系啦，记住啲开心嘅嘢得啦， 嗬。系啦，多谢啊你。系。哎呀，你又系好乖女啊！我净系听你嘅礼拜。 多谢多谢。 好。 我哋呢而家个个二台。同我问埋阿 鹏 仔啊， 好，好啊，喂，嗱，余婆婆，今日咧、啊、就要听歌啦，你又拣咗只朋友，咁啊，从住你头先嘅说话，我就知道啦，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啊，咁样啊，就系一种咧相敬如宾嘅感觉咯，两、公婆都如是啦，系咪啊？ 唉、 啊 哎，我真系好开心啊，今日。琴晚我都瞓唔到啊！谂住今日接电话，哎呀，我未试过噶，几廿年第一次噶。 喂，你高兴啊？ 系啊，余婆婆咁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咯，多谢你电话，多谢你支持，拜拜。 好啊， 好， 快呢个， 好， 拜 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啊，嚟自校长谭咏麟嘅朋友啦。 系啊，朋友啊吓，咁、我哋同听众咧都系啊，听日先至再见啦吓。咁啊，转头有风骚发布人嘅，拜拜。